早晨啊，6:09嘅早上，咁今日咧就系2023年嘅11月10日，咁啊农历咧就9月27日嘅，咁星期五啦，继续咧喺晨光第一线入边有白权浩小白啦，陪住各位听众啊一齐起身啦，咁除咗我之外咧，直播室咧都有船仔都翻咗嚟噶啦吓，咁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嘅。 晨光每日一格， 星期五咧，唔知道你抱住啲乜嘢嘅心情去到翻工啦。如果你发觉自己唔系咁开心嘅话咧，你应该揾一揾入边有啲乜嘢嘅根深蒂固嘅原因，可能系一啲心理上嘅原因，或者系真系环境造成啊吓。甚至乎系你做人嘅态度，会唔会经常都系为其他人而活呢？定系其实你有冇一个好嘅兴趣？兴趣可以照亮你自己嘅生命，照亮你自己嘅人生。如果连呢啲基本嘅嘢都冇嘅话咧，咁你就容易咧就变成一个只系翻工，然后就可以希望好快放工。工作仍然咧系要做嘅，每一个人都系。但系有冇办法令到佢变成一件开心嘅事情，或者冇咁辛苦先啦？做人应该是积极同埋向好嗰一方面谂嘅，点样令到自己身处于一个困境，身处于一个唔开心嘅情绪，仍然可以活出自己嘅快乐呢？这个就睇你自己嘅功力啦。可能你仲细嘅时候有好多唔同嘅愿望目标，到而家都做唔到，会令到你有心结。但系如果换一个角度去谂嘅，你又会有啲乜嘢答案俾自己呢？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29岁颁奖的晚宴 ，fans 太疯癫。来听我唱段情歌，一曲歌词太经典，我的真音假音早已太熟练，然而情歌总唱不厌。喜欢我的这脸，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情歌齐齐来一片，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烂地面，音阶起跌拍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谁歌声中渲染，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变， 四十看从前沙哑了声线，回忆我期望那掌声到依然到今天，那首潮水忘情水不再经典，仍长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啊，六点十五分嘅早上啦吓，咁啊出边嘅天气啊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嘅，咁啊最高气温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多云，风势颇大。星期日稍后气温咧，哎呀逐步下降咯噃，随后一两日早晚都系较凉。最低气温大概咧系20度左右，而家咧就26度，相对湿度86%嘅。好啦，揭揭报纸啦。咁啊，教育局咧亦都咧就系好关心啊，到底学童嗰个嘅叫做精神健康嘅状态嘅。咁啊，呼吁咧亦都喺今个月入边咧展开一个叫做多关怀添幸福嘅大行动。包括咧就系认真审视学生嘅功课量啦，同埋学校嘅测考同埋评估嘅安排，希望咧就可以做到啊，保障到学生有足够嘅休息时间同埋空间去做一啲有益身心嘅活动，去到帮助佢哋咧就纾解佢哋嘅压力。亦都建议学校咧喺今个月举办一个叫做精神健康日噃。之前咧其实晨光都有精神健康急救导师啊吓。好啦。咁亦都希望咧就協助啊师生啦同埋家长學習放松同埋照顾自己嘅身心灵健康嘅。好啦，我哋除咗咧係要举办呢啲嘅活动之外啦，当然亦都要咧就係、是、正如政府都呼吁啊，鼓励咧就學生多啲关怀自己身边嘅人，提升你应该感觉得到一个幸福感觉嘅水平㗎喎。感觉得到幸福咧，人啊先至会认为自己系美满嘅，咁你就会得到一个快乐嘅感觉啦。今次呢一个多关怀添幸福嘅大行动啦，咁就系希望咧可以做到呢一件嘅事情啦。就正如头先所讲啊，咁我哋都希望咧可以喺各方面，包括咧就系学生嘅学习环境啦、学习需要啦，甚至乎佢哋嘅功课量啊、测验啊、考试啊，或者而家叫做评估。呢啲嘅叫做时间表咧，系咪可以令到佢哋有足够嘅时间可以休息一下咧？好啦，更加希望咧，佢哋可以延长小息嘅时间同埋午膳嘅时间，令到佢哋咧都可以有充足嘅时间休息。咁啊，等老师啦同埋学生有多啲嘅互动噶噃。好啦，咁啊，头先又鼓励啦，啲学校希望可以举办一个叫做精神健康日，嗱，为期一日或者学校自己本身都定咗几日假，一样可以。咁希望学校咧就可以设置一个叫做精神健康角，或者叫做精神健康室，提供一个咧俾学生感觉得到安全嘅空间，可以帮助大家咧释放压力嘅。我自己都觉得咧系啊都有需要，咁就算我自己仔仔三年班啦，有阵时我听到佢讲话功课都好多啊，夜晚咧即系加埋一啲活动之后翻到屋企食埋饭啊，其实往往都要做到咧就系十点几啊吓。咁啊呢个情况，如果可以即系喺学校方面，例如老师一齐做功课啊，又或者系多啲唔同嘅休息嘅时间，令到佢身心灵都健康啲嘅话咧，我相信都系每一位家长咧系乐于见到嘅。 这么一刻 被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协防。得我一人上殿堂大馆，免疫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光。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丧礼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You are mine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到的，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妄，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头是待你好，二人一段命途，贫亦富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残局，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加入换成新结局。 一首歌曲嚟自 J 风，给你幸福，所以幸福。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好啦，星期五有啲咩地方去玩呢？先望一望咧，嗱，消防署喺十一月咧就有两个免费嘅活动，今日都已经公布咗啦。除咗有应急防火同乐日之外咧，亦都有消防局及救护站开放日，更加会有精彩嘅表演啦、摊位游戏同埋丰富嘅礼品。好啦，今日活动内容方面咧，就讲及消防及救护工作体验区啦，亦都有一个叫投考体验区嘅，亦都有消防调查犬嘅示范表演。咁啊，中意狗仔嘅朋友咧，就又可以望一望咯噃。更加会表演埋咧，啊唔系，更加会分享埋咧，就系、是、心外压嘅示范。我都有去过类似嘅活动嘅，我觉得都系开心噶吓。好啦，這个咧就要早啲话定俾你听，因为你要 mark 定嗰个日子啊。呢、這个就喺十一月嘅十九号嘅，即系再下一个星期日啊吓。上昼十点到下昼三点， 位置咧就系港铁启德站 B 出口，咁啊启德车站广场啦。啊，费用咧系全面嘅，免费入场。咁另外仲有一个咧，你都可以 mark 埋先，11月26号，睇下啱唔啱你嗰个时间啦吓。都系星期日嚟嘅，上昼10点到下午4点，咁啊方便新界居民啦。喺粉岭消防局及粉岭救护站，咁啊亦都系免费入场啦。不过大家就要留意住啦，系咪会大排长龙啊？咁所以你要早啲 mark 定嗰啲时间。咁如果你话不如揾一啲近少少嘅，近少少有冇啲嘢可以俾你玩啊？啊，十一月咧亦都有好多唔同限定嘅冬日啊海滨周末市集、哦。今次呢个市集咧就天星小轮啦，今日同其他单位去到合作嘅一个叫做冬日海滨周末市集，更加邀请咗咧就好多本地嘅品牌一齐参与。除此之外，亦都有啲譬如系创作以及咧就艺术啊，等大家咧就可以拥抱一下本地嘅手作设计文化。咁啊，摊档咧亦都包括咗一啲譬如系饰物啦，手做即系人造嘅肥皂番碱。喺呢个我之前咧都有参加过，啊布艺嘅产品，一布艺产品我都有曾经玩过吓喺其他地方。咁所以咧，如果十一月啦天气开始转凉嘅时候啦，咁啊特别下个星期二，咁啊大家咧都可以谂下呢一类型嘅活动，睇下啱唔啱玩啦。头先提及过啦，已经邀请咗咧就好多本地嘅品牌，有手作嘅饰品啊，各样嘢嘅。咁啊，唔知道你会唔会喜欢去到嗰度望一望？因为除咗可以自己参与之外，你话净系想睇表演嘅，其实亦都邀请咗咧就系超过20个嘅音乐表演单位，咁啊连续10小时马拉松嘅 busking 啊，咁啊等大家咧就可以欣赏一下呢啲譬如本地嘅音乐啊各样嘢。嗱，今日咧就11月10号啦，其实咧喺上个星期六日都已经开始咗噶啦。咁你话今个星期六日即系11号、12号？有冇啊？都有个噃。时间咧就喺中午嘅12点至到晚上嘅8点钟。咁啊，地点咧就系喺呢个天星小轮中环码头，连接天桥交汇处啊吓。咁啊，喺位于一楼嘅地方嚟嘅。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去呢个叫做公开嘅地方嗰度望一望、睇一睇，咁啊睇下会唔会揾到自己想喜欢嘅参加嘅 workshop 啊，或者听到自己喜欢的音乐啦吓，咁啊呢啲活动咧拍拖去都好啱噶。 点半新闻简报嚟啦！呢首歌《Lolly Talk》嘅《二人限定故事》，转头船仔都会出现同你倾下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耶伦一连两日在三藩市和到访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以缓和中美关系紧张对经济的影响。耶伦说希望就美中经济关系、中国的补贴措施以及气候变化和债务减免等全球挑战进行公开和实质性的讨论。又重申美国无意和中国脱欧，说美中经济的全面分离将会对两国和世界造成经济灾难。何立峰就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和访华的美国代表举行会晤，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将会和美方就中方关心的经济和投资关系进行沟通，寻求有效措施令到中美经贸关系重回正轨。美国两个参议员提出一项两党法案，要求私募股权公司公开他们在中国和其他受关注国家的投资金额。法案由民主党参议员海西和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提出。海西说在2018至2022年期间，美国私人投资公司已经向中国注入超过800亿美元，美国人民应该知道他们的储蓄怎样被投资。斯科特就说美国的对手例如中国受益于完全缺乏透明度，是时候停止向这些国家投入美元资金。法案将会要求私募股权基金每年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披露在中国、伊朗、俄罗斯和北韩投资的资产，以及披露有关私人证券销售的资讯。国家副主席韩正由新加坡转到马来西亚访问，先后在吉隆坡会见马来西亚最高元首阿卜杜拉，以及在布城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华，双方都说要深化各领域合作。韩正在同安华会面的时候说，中方是马来西亚为值得信赖的朋友和重要战略伙伴，愿意同马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愿意同马方一起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鼓励两国各层级各地方密切交流往来。中方引述安华说，马方坚定支持中方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重要理念倡议，马方对双边关系未来充满期待，愿意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旅居美国的大熊猫美香、添添和他们在华盛顿出世的雄性大熊猫小奇迹返抵中国。搭载美香一家三口的专机经过19个钟的飞行之后，深夜抵达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在机场等候多时的中方大熊猫饲养员说，虽然经过长途飞行，三只大熊猫状态总体平稳，经机场海关人员是经机场海关工作人员查验之后，将转运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位于卧龙神树坪基地的隔离检疫场。美香和添添在美国23年间一共孕育四只大熊猫，其中泰山、宝宝和贝贝之前已经回国。美香一家三口回国之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还有四只大熊猫。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多云，风势颇大。星期日稍后气温逐步下降，随后一两日早晚较凉，最低气温大约20度。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行政长官2023年施政报告致力为香港增强发展动能，促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大型建设、产业发展，汇聚顶尖企业、人才，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培育本地技术专才，鼓励生育，照顾好老人家，保障大家健康，携手建立关爱共融社区。 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这一份是属于每一位市民的施政报告。 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我知道你今日节目。 欢迎你早啲听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我是李联辉，好荣幸能够喺电台工作。咁我以前幕前开始啦，后来做到幕后，曾经喺电台、电视同埋教育电视咧都做过嘅。祝香港电台再创高峰。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Language Academy 带你周游列国， 主持 Lester 洪少贤， 仲有 Heather 陈如静， 请嚟意大利语顾问 Rosella。 Ecco un pensierino per te， 呢个系俾你嘅礼物。 Spero che ti piaccia， 就系话希望你中意佢啦。咁万一拆开咗系你唔中意嘅嘢，咁点算啊？ 我都好想知。 Say grazie, act if you like 。逢星期日晚8:00-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船仔。 6:37啊，出边咧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6%。船仔咧，Happy Friday 已经喺度同大家见面啦。咁另外亦都有小白，早晨小白，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船仔， 早晨啊！嗱，最近咧亦都多咗好多人外游啦，系啦，咁样咧，你哋平时外游即系搭飞机，你嗰个 key 啊，你个 password 系会唔会改嘅咧？ 买咗个 gift 翻嚟之后会改一次咯， 之后就唔会改噶啦， 之后唔会改噶啦， 我 咁麻烦， 我系成日都唔识改个 gift 嘅 password， 搞错啊！你攞嚟啦，我下次帮你执咗佢啦。 但有我以为你想帮我拆咗成 gift 佢咯， 唔会， 因为我好少外游啦。第一，第二咧系我唔知道，我成日咧 set 完一次就会唔记得上次密码。 我通常呢啲咧最容易都系。嗰啲即係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叫大家唔好做嗰啲咧，咩 set 自己生日號碼呢啲，咁、你咪會記得咯。 係四個 number， 你可以係你月日啦，亦都可以係你嘅年份啦。 通常月日噶啦，佢六個 number 你先加埋個年噶嘛。 唔知喎，平時做啲咩咧？ 平時咩都唔做咯，你 係啊，全部都係俾我屋企人改， 即係全部都係00000000嗰啲啦，你應該 係。冇錯啦，我就係呢啲人啊。 最容易攻破就係呢啲啊！ 但我的單車呢，我就好 confirm 自己肯定有改的。但我都改埋啲生日日期嗰啲。 係啦，咁咪得囉。 係，咁就會記得囉。但係呢，點解我咁樣講呢？原來呢亦都係喺韓國嘅仁川機場嘅警方宣布呢，一間航空公司嘅承包商呢，嗰個行李搬運工啦，因為職務之便呢，即係成日接觸到唔同嘅行李啦。兩年嚟呢，盗窃咗超过200多个旅客嘅行李财物， 吓， 系 咁夸张？ 嗰个赃物嘅总额咧系超过咗3.7亿韩元，即系222万港纸。 吓， 嗱，偷啲咩呢？偷嘅嘢包括有呢一个名牌嘅手袋， 哦， 名牌嘅服饰等等嘅贵重物品。 系， 哇，我自己咧，我冇谂过原来系真系偷到咁多。 佢又知道入边有啲名牌嘢，唔通佢用 X 光照过？ 我谂佢系全部都照偷咯。 見到偷就見到就偷，可能見到個夾係名牌夾嘅，佢就偷。 就估到入面都有啲名牌袋啦。 係啦，咁樣咧，原來佢就話啦，啊，因為有好多旅客咧係唔會特登改個夾嘅密碼， 即 係原廠。係啦，我阿爸阿媽會幫我改嘅，係啦，通常我但我就自己唔記得啦。 咁所以而家要知道係一定要改咯。 係啦，佢話咧就係咁啦，有啲乜嘢密碼係最常使用嘅咧？ 00000000。 冇錯啦，仲有一組。 12345， 唔係，係1111。 是 你四个，一个是四个零，另外一个就四个一啦。他说非常之有效。 啊、不过呢 非常易得手、 其实就算改了个密码都好啦。如果他即是犯人拎、啊、住我们那个夹呢很细心地看着个锁去到行的，其实呢即是那些叫高手啊都很容易开到个夹的。所以最好在外面呢就加多一把锁，或者是要用锁匙的锁，这样就会稳阵一点啦。是、哦、啊，只是密码锁的话呢有啲網上面嗰啲片咧，都會教人哋點樣開噶。咁嗰啲當然係唔係壞心腸啦。佢哋就話：萬一你唔記得咗個密碼咧，你就可以用呢個方法開翻你自己個夾啦。咁樣唔使叫爛佢。咁嗰個方法，我諗啲賊人都識啦。 係咯。 係啊。 咁我都可以學喎。 係啊。 我唔係去偷夾，我係為咗顯示自己好似好叻咁樣。 係啦、啊。咁所以呢啲即係最好都係用翻鎖頭咧，或者鎖匙咧，會穩陣啲啦。 系嗱，佢咧就讲啦，呢一位41岁嘅男士咧，就系、是、承包商入边嘅搬运工副组长。 嗯， 咁佢喺2021年咧11月去到今年6月两年间咧，已经犯案超过200次啦。咁、哦、佢就话咧，点样做咧？ 拉咗噶嘛，而家系 拉咗啦。 嗯， 嗱，首先咧就系佢话咧，头等舱同埋商务舱嘅旅客咧，通常都系最后，即系佢啲行李啊，通常都系最后先上机嘅。 系因为要俾佢哋最早落机嘛。 冇错啦，咁所以咧就专揾嗰啲 class 嘅旅客，哦、一定有钱啦， 系 咪？ 系啊，系啊， 系啦、 啊。 佢话咧， 唔怪之得我嗰啲行李一直以嚟咁安全啦、 啊。系啦、 啊，因为我冇钱啊。 我哋一定冇钱。我哋入边嗰啲全部都系，我得零食啊， 啊 杯面啊， 系啦、啊，日用品咯、 啊。日用品啊， 系啊， 唔贵咯，一啲 开嚟都把鬼嗰啲嚟。 系啊，佢又要谂啊，会唔会俾人发现咧？咁、 啊、 样嗱，因为佢话咧都几复杂嘅。通常成个搬运程序咧，普遍系要由6个人去负责嘅。咁佢就同嗰个人讲话啊，我咧要独自去检验某啲嘢，咁样表现某啲行李，咁我拎走个行李先啊，咁样。咁所以其实目的咧就系为咗偷窃嘅。 嗯， 咁佢大部分嘅赃物咧，全部都喺网上面交易平台入边变卖啦。佢话啦，我为咗筹取我嘅生活费咋咁样，所以咧大家就真系小心啲。 哎呀，呢啲人啊真系好恐怖啊！所以都系要自己做好自己嗰份啊。 同埋佢真系有策略噶， 系啊， 即系出门在外咧，无论系我觉得无论系你行李即系可能喺机场， 佢有晒计划噶呢个人。 系啊，你其实出到去唔同嘅城市咧、 嗯， 都系要小心啲。 嗯， 始终而家。我覺得係個全球嘅經濟麻麻地咧、 嗯， 大家都會想揾啲辦法去捐窿捐啊，去揾下錢啊。 係咧， 咁你人生路不熟咧，你就係最好我嚟俾人呃嗰個人啦、 啊。哎呀，或者啲旅行嘅時候就唔好拎咁多嘢，或者買咁多嘢咯。你淨係 hand carry 啊，自己呢個就肯定最安全啦。你都冇嘢寄倉。 但係呢個又我又覺得。我做唔到、啊，你真系出去你出去行街咧，目的就系买衫。不过唔紧要啦，最紧要咧就系做人小心啲啊，唔好记得改密码，唔好再用00000啦，或者1111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最紧要就系有好心情，就算天气唔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 晨光百科。 同大家讲一讲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多云嘅，风势亦都颇大。星期日稍后气温逐渐下降啊，第一带翻件衫啦。不过咧，今日晏昼都系热热地啊。随后两三日，随后一两日嘅早晚亦都比较凉噶，最高气温啊 ，sorry， 最低气温咧系20度，相对湿度咧87%，而家出边嘅气温系26度。今日咧晨光百科讲啲咩咧？ 讲下啦，如果你有养狗狗嘅话，狗狗自己知唔知道自己放咗个屁呢？其实呢，因为有啲狗呢，唔知你有冇见过啲 social media， 有啲狗呢係有时会俾自己吓一吓㗎嘛。又或者呢，有啲狗呢其实係对自己嘅放屁反应呢係好明显嘅。不过就唔係话哎呀好惊讶喎，俾自己吓一吓喎，唔係喎，而係默默咁样离场。咁所以呢，20年前呢，其实有一个英国嘅宠物照护科学研究所嘅团队呢，其实已经设计咗一套係由狗狗专用嘅背心。个目的係做啲咩呢？就睇下收集佢哋关于佢哋直肠嘅气体。咁啊，判断出原来佢哋放屁嘅臭味嘅主要成分咧系硫化氢。咁啊，呢一种研究团队咧就发现，原来犬类嗰个嗅觉系统咧系对呢一种化学反应咧个细胞其实佢哋系闻到噶，即系可能系一啲分子嘅层面上面佢系真系有闻到自己屁屁嘅能力嘅。咁但系佢会唔会有反应咧就另外一回事啦。咁另外咧就系恐龙啦。史前的生物恐龙会不会放屁呢？我自己都想一想，应该都是动物，应该都会啦，是吧？那原来呢，是真的会的、哦。原来呢，它跟、狗仔啦或者有些昆虫一样呢，它是都是会排气的。例如呢，雷龙或者三角龙，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恐龙啦。这两种恐龙呢，不单止会放屁，重要都要放几多下。多到呢，实际上是会影响整个地球和它的气候的。有些研究呢，就发现恐龙的排放量呢，是令到地球中生代，即是我大概是 2.5 亿年前去到6500年前呢，保持我哋个成个气候好温暖或者好潮湿嘅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咁另外呢，亦都係同一个道理啦。其实呢，我哋而家放屁啦，或者係我哋就呢啲类似嘅嘢呢，其实都係形成咗我哋现代嘅气候㗎喎。譬如一啲牲畜嘅排放量呢，係占咗所有人胃嘅温室气体排放率 10% 以上。咁所以呢，而家成日都听到唔同类型嘅一啲环保专家呢就话啦，尽量呢就唔好食牛肉。因为牛肉呢其实嗰个排放量亦都比较高嘅。咁船仔呢而家都冇食牛㗎啦。咁但係就我就唔係为咗呢一个环保，係为咗呢个皮肤嘅。咁但係如果为咗环保嘅，除咗係即係尽量唔好食咁多红肉，食多啲白肉，食一啲可再生能源嘅肉，譬如有啲鱼类呢其实係讲到明原来已经可以有可持续嘅食用啦，咁你就可以揀返嗰一类型嘅鱼类去食啦。咁另外呢亦都可以支持返环保啦，譬如係尽量回收啦，唔好呢就话哎呀好麻烦啦，唔回收住啦。 笑声如胡闹戏，孩童都不懂尴尬，用得叫世间感到尴尬，我此际已长大，为何慢慢对评论极解坏，孩童都不怕表态，暗恋你其实该翻开底牌，你肯接受多好，如回绝亦照讲，就算终须会失败，还情愿做过才即是人生挫败，说喜欢你能多坏，除非及嘲笑会就地溶解，孩童都不懂尴尬，爱不爱照讲不会尴尬，我想接返三岁大，投缘就直接如玩具拥入怀，为何他出会丑怪，我给你诚实的摊开底牌，纵使直接失恋，回头亦在舞台间， 洪家豪的只要你不尴尬，突然想一想起放屁其实呢都不尴尬的，正常的人类反应来的啫。跟住落嚟呢会有晨光 KOL， 睇下同 Sunny Sir 点样揀太阳眼镜呗。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直播室入边嘅，就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志浩 Sunny Sir。早晨 ，Sunny Sir。 早晨啊，小伯。 今日 做乜嘢无端端戴个太阳镜喺头壳顶度？呢个室内嚟噶，大佬。 室内，因为有阵时啲光管咧，学阿妈话斋，光管闪啊，一唔知一分钟啊，一秒钟闪一千下咁样。要戴翻个太阳镜咧，去保护一下嗰个眼睛。同埋咧，即系呢排大家都知啦，开咗山啊嘛，咁啊一好天嘅时候，自己都会。想咧心痕啊，想行下山，咁啊，所以咧个身上面咧，即系总系会容易挂住个太阳镜。但系咧，我对太阳镜好多迷思。我哋以前讲过嗱，雪地大家都知道点解要戴太阳镜啦。 系 雪地就因为你真系系咁反光， 系啊， 无论系边个方位，你都系反光。 雪地散啲反光上嚟，会即系有雪盲啊，长期晒住。 系啦，系啦，系啦，乜都睇唔到。咁所以咧，雪地嗰啲太阳镜咧，就上中下全部封晒嘅。 系啊，系包边咯。 系啦，咁你见到我呢啲就好似眼镜形式嘅太阳眼镜咧、嗯。其实一般嚟讲，你话山系嘅活动系咪已经足够咧？我见我有阵时行山，或者有阵时我跑动嘅时候咧，跑得多我已经想除咗佢，因为第一佢咧、就我一跑嘅时候，你知个人蹬下蹬下啦， 系， 佢又蹬下蹬下。好啦，咁形成咗咩情况咧？原本咧就已经蹬下蹬下，睇嘢睇得要睇准啲啦。个太阳镜又系弹下弹下弹下，就好似王家卫嗰啲戏咁样，二零四六个画面发嚟发去咁样。 咁你嗰只系普通 普通嘅咋？嗰只普通。咁所以咧就直头咧除咗佢，我惊跌亲。 所以我哋都有啲叫做真系运动型嘅太阳眼镜嘅。 啊， 个鼻托咧就顶高啲，跟住后边嗰个位置就夹得实啲。 嗯， 同我哋平时戴开嘅眼镜有少少唔同。 系 个弧度又好啲，又会贴面啲。 嗯。 你自己有噶，我见你 Facebook 你嗰啲， 但系望起上嚟咧，我觉得如果纯运动型诶嗰啲太阳眼镜咧，似系单车算啦，破风嗰啲， 你要啊，你跑得好快噶嘛， 我见我跑得几快，佢嗰啲快相机都唔闪我嘅。 我谂住影翻张靓仔相， 你用啲超速闪系咪？ 系啊，我已经玩得好快，佢哋都唔闪嘅。 下次摆咗闪灯喺度啦，满足下你嗰啲要求啦。你再跑过嚟咁闪两嘢啦，但都有用嘅。有时啲风吹埋嚟咧，嗰啲线咯，啲风都冇啲，因为风吹埋只眼度好干涩嘅。有时啲沙石都吹入嚟嘅。同埋反個鏡面啊，如果能夠做到好似水銀性反光鏡高啲嗰啲咧，就好啲嘅。 水銀性反光鏡即係點啊？ 即係個面頭喺望落去反光啲，靚立立嗰啲咧，好似鏡咁樣嗰啲就好啲。 哦， 即係反到個光線多好多。 係㗎， 係啊。 咁太陽眼鏡其實我聽人講話有壽命喎，唔知道新嚟誰知唔知啊？ 我冇聽過喎。 係啊，我聽過壽命就大概都係兩年到，因為最主要就係嗰個太陽鏡個 UV 個塗層啊。 哦， 即係又係話嗰啲啦， 甩咗， 係啦，即係話你洗得多咁樣，因為有啲人普通人啦，都唔係有啲啊，普通人咧其實洗太陽眼鏡或者洗眼鏡咧，都係用簡易洗嘅。 咁其實唔用簡易用咩洗？ 其實唔用簡易洗咧，就要用嗰啲超音波啊、超聲波嗰啲機咧，即係眼鏡鋪啲嗰啲機啲嗰啲咧，咁去洗個眼鏡，咁啊將佢表面嗰啲塵埃咧 震走佢， 就震走跟住先抹佢咁樣嘅。咁當然啦，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我覺得不是個個都是用呢啲方法去到清潔眼鏡嘅，咁大部分都是用眼簡易去抹啦，咁但係就容易抹甩嗰個塗層。咁如果你話你即係塗層有啲咩影響咧，咁嗱我知道嘅，以前問嗰啲眼科醫生講嘅，咁啊就話到啦，嗰個當個太陽眼鏡佢能夠保護到你嘅眼睛，係因為佢有塗層咁防到個 UV 啦，因為 UV 有陣時直接入咗你嘅眼睛嘛， 係啊係啊， 咁你就會受到損害啦。好啦，咁你太陽眼鏡咧就令到你個光線冇咁多，咁你只瞳孔又唔使放到咁大，又防到 UV， 咁就全面全覆蓋咁保護咗你隻眼睛。咁但係佢話嗰個塗層甩咗咧，哦原來有個聽啲眼科醫生咁講嘅喎。佢話咧，你個鏡片都仲係譬如茶色嘅，因為你個 UV 咧就防唔到，即係冇彈走啲 UV， 光線就繼續入咗入去， 隻眼就暗啲就放大一同好。 隻眼咧冇錯啦，你真係明白啊！飽讀詩書嘅人係唔同嘅，咁隻眼就真係以為咧，一個黑嘅環境就放大咗你嗰個瞳孔。 哦，反而仲衰。 咁你嗰啲嘅紫外線咩線都好啦，就直接入咗去你嗰個眼，就少咗保護添。咁所以話到原來咧。佢哋話一兩年啊，如果你嗰啲咩塗層啊點啦咁咧，最好咧都係換咗佢，咁就會對隻眼咧個保護性咧就會強啲咁樣咯。 係咩？ 係啊，嗱呢個眼科醫生講嘅。 哦，但係我都聽過啲學説係講緊嗰個膠啊，本身膠都可以防到 UVA、UVB。 係咩？ 係喎。 跟住咧， 咁其實同塗層冇關。 不過咧有好多方法嘅，咁大家可以即係跟翻自己的方法去到。防下隻眼睛，不過咧嗱，記住，即係而家天氣即係叫涼翻啲嘅時候啦，咁行山大家都好嘅。咁如果你唔戴嗰個太陽眼鏡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喺山上邊咧，隻眼都會好快疲倦， 因為光啊，即係唔好淨係計 UVAB 啊，淨係計緊個光咧，直接照埋你都好嘅傷眼。 係啊， 我哋正常都傷眼嘅，唔好意思啊，唔係單眼嘅。咁我就覺得有時候戴翻頂帽咧，配合翻個太陽眼鏡用就更加好。 嗯， 因為成太陽眼鏡咧上面嗰條罅咧都會直接入光。 係啊係啊， 都好鬼痛楚啊！ 不過我係覺得如果又戴太陽鏡又戴帽咧，開始似嗰啲怪人啊！ 唔係啊，你呢啲知名度嘅人梗係 冇啊，我街坊嚟嘅啫，行過嘅咋。 係咩？你年中幾都係揾你影相，你知唔知㗎？有冇扮嘢喎？ 喺個山嗰度都唔敢講嘢太大聲。 咁唔使啊，你平時不嬲都斯文嘅。 係啊，咁啊，但呢條太陽鏡咧，咁我知道即係坊間都有好多運動型嘅，唔係運動型嘅，咁啊大家自己揾啲選購一下，揀啲啱嘅俾自己用。 消委會好似有類似嘅調查 嘅，係啦，都曾經出過嘅。咁可以揾翻嗰啲啱嗰啲咯。 好啊，好啊，好啊。 好，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Sandy，拜拜。 而家系6:58啊，同大家睇埋天气。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约系29度，出面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6%。咦，7:00之后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咧将会分途广播嘅。咁普通话台咧就会有叶宇波嘅音乐早点啦。新闻报道之后咧，都记得啊，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听晨光第一线啦。咁依家咧，我哋亦都会听一听新闻报道噶。咁转。 个头亦都会有交通天文台。今日嘅交通天文台咧，我都想知道究竟边个咧会嚟同我哋倾下倾偈啊！我哋应间七点钟再见。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最紧要就系有好心情，就算天气唔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八分嘅早上啦吓，咁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咁啊由六点钟开始啦，咁啊都已经有白元路小白，亦都系六点钟开始，亦都有阿船仔喺度。早晨， 早晨啊，小白。 早晨系啦，咁啊虽然有阵时开声咧，咁啊阿船仔六点半先开声啊吓。不过佢都六点钟就翻咗嚟啦， 哎呀， 真系好乖呢啲，孺子可教，仲要唔系孺子添，真系神光执到宝啊！ 哇，多谢你啊！ 哎，好啦，哎，呢啲奉承嘅说话唔讲啦，真系阴公啊 ！Senior 同事要奉承啲 Junior 嘅同事。 哇，冇咁讲。 好啦，咁啊，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交通组咧，有 Didi， 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姨好少听到你咁样赞同事嘅、啊， 系咩？ 咁即系船仔值得赞啦、 啊。啊， 哇，你呢句仲犀利过我。 今日做咩大家咁好嘅？ 唔系开心嘅，即系如果团队，朱丽 请食饭噶啦，知唔知啊？ 咁又唔好咁市侩，唔系话为咗赚一赚请食饭嘅，唔系我哋唔系啲咩人嚟。 我哋唔系噶，不过如果会有真心请我哋都 OK 嘅。 唔使，系咪应该我哋请佢啊？佢准时啊嘛。 咁啊系，唔系喎 ，Didi， 准时系应该嘅。 但而家好似某啲同事就覺得唔係應該 咁啊！ 依家嘅新世代即係咁講啊，我同我仔都咁講啊。但係佢哋嘅道理咧，令到我都唔係好接受。不過算啦，即係每個年輕人嘅想法都 佢算唔算新世代啊？佢 算佢同我仔一樣，都係廿幾歲啫嘛。 廿幾歲，佢未畢業㗎佢。 哦，你未畢業添啊？你仲年輕過我仔喎，你識諗啲喎。 系上契啊，快啲上契，咁啊多个女啦以后， 系咪啊？咁啊好啊，其实生女开心噶，不过生唔到冇办法。 系咩？哎呀， 生咗个仔， 其实我都觉得生女好开心噶、啊，不过我都冇办法啦。 不过唔紧要啦，即系仔女都系自己生出嚟嘅，都一样爱护嘅。 系啦啊，呢个就系你 NQ 偏心啊，系啊， 冇啊，冇偏心啊。 但系唔系噶嘛，有啲唔系噶嘛，哇，生咗个女系锡到窿，有啲生咗仔系锡到窿咁。 一样嘅，一样嘅。 而家文明嘅世代应该系咁。 一仔一女梗系有个好字啦，咁、啊、但系如果譬如我两个仔，咪一个妈字咯。 咁都好啊，有两个有得陪伴下都开心嘅。 系噶系噶， 我哋讲咗咁多题外话嘢，我哋讲翻交通。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请讲。 咁好啊，咁啊，今朝早同大家讲下啦，都恒常嘅车龙啦。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嘅，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化花园嗰个位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咁另外喺新界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啊，近住富泰村嗰段咧都系开始车多噶。咁、 嗯、 另外啦，虎山道由于较早前咧有水务急收啦，咁而家来回方向近住平定道嘅行车线咧就已经系重开啦、 嗯， 就系、是、虎山道啦，近住平定道来回方向啦就已经系封路重开。 即系钻石山嗰度啊？ 系啦。冇錯，喺嗰個附近啦。咁、 嗯、 另外啦，即係上翻去蒲崗村道嗰個位啦。咁、 嗯、 另外啦，渡船街頭先講咗咯，近進化花園車多去到果欄。喂，提提大家，之前我都講過噶啦，中區嘅越野錦標賽封路， 係、哦、喎， 今日下晝兩點開始啦。嗱、 哦， 記住啦， 預知煙啊，再現咯。 今日下昼两点钟会封到几时啊？封到11月13日， 朝头早 嘅 六点 啊！你真系好记性， 我记得啊， 好嘢，即系有专心。 其他人讲嘅我都唔记得， 真 系 Didi 啊！ 啊、 真系记在心中啊！ 咁又唔系嘅，我其他同事都 OK 嘅，可能我就点解咧？我把声老啲，你会记得更加深。 唔系唔系，因为妈妈嘅感觉，就正如妈妈嘅每一句叮嘱咁样，啊，都暖在心头，又记在心。 咩妈妈？我同你差唔多啫嘛，好似咁讲，讲到好 系妹妹嘅叮嘱啊， 姐姐好啦， 佢睇在入行噶，好难叫妹妹噶。 睇住你入行啊嘛，系睇住你成长。 系 好讲埋个封路先 啦。好啊， 今日好多题外话。咁好啦，由今日嘅下昼两点钟咧，就会封到11月13日朝头早六点钟。封嘅道路就系耀星街来回嘅行车线啦，龙和道来回嘅部分行车线，分域码头街东行嘅部分行车线，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咧，去翻中环方向，即系喺金融街嗰条支路出个位咧，都会封咗嘅。咁咧部分嘅巴士路线咧都会改道啦，同埋附近嘅行人道咧， 系。 都會咧，喉嚨可能乾有少唔舒服，都會有啲封路嘅。咁但係咁多條巴士封路嘅話咧，大家都係啦，可以詳情咧留意翻巴士公司嘅網頁嘅。 嗯，咁啊要大大聲講多次啦，就係、由今日下晝兩點鐘開始。咁啊，中環附近一帶會封路啊， 係啦，耀星街啊、龍和道嗰度冇錯，同埋行人道都會封噶。 係啊，巴士路線會改噶， 冇錯啦。咁大家留意翻啦，或者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搭嘅路線有冇改咧，如果唔識嘅話咧，可以叫自己屋企啲仔女又幫手睇下。哎呀，稍後可能我會搭呢條線嘅，原來改咗路喎，咁你就要行得遠啲啦。 係，咁我都相信即係原有嘅巴士站應該會設有一啲路牌或者貼咗啲單張，話翻俾大家聽，嗰個巴士站調動到去邊一個位置啊嚇。 係啦， 咁但係你唔想去到即係摸門，呢啲真係叫摸門釘啊！ 係啦，如果你話去到先睇佢改動已經係遲啊嘛，你應該未去之前咧就做足準備。 冇錯啦，係啦，咁你就唔使嘥自己時間啦。呢、這個就係摸門釘變咩啊？摸站釘，個站唔見咗嘅。 總之逢身釘都唔好啊！ 係啊， 我真係唔要釘字。 係啦，咁啊，所以咧就大家揾翻啊自己想搭嗰個嘅路線啊，各樣嘢啊，咁啊巴士路線又好，或者自己行車路線，咁啊一早規劃定咧，咁就唔需要咧就因為大型賽事又好嘅，因為國際級啊嘛， 冇錯， 咁你都歡迎嘅，咁我哋。自己市民都應該有啲調配啊，或者留意翻多啲啊。 嗱，除咗呢個大型賽事咧，香港我覺得近排都好多慶祝嘅活動，一定嘅節日好開心啊。嗱，阿船仔你坐我隔離啦，你聽一下啦，呢、這個精彩活動咧，可能你都會中意，因為牛仔布嘅衫褲咧。是介紹呢一個叫做香港牛仔節嘅精彩活動。 香港有牛仔節， 第三屆嘅嚟。 Cowboy 啊， 第三屆嘅啦，所以你哋要睇下。 係咩？ 哇！你真係孤陋寡聞啊！ 我唔係嘅，我都係睇資料知話有第三屆。 即係聽 Didi 一直話，升讀十年書。 咁客氣啊！我都係喺你度學習啫。 哇！我哋今日好多好開心嘅讚美啊！ 我啲高帽咧。高到撞到天花板， 唔係啊，所以人開心啲嘅， 係啊， 開心啲會好啲。 啱啱啱啱啱。 咁好啦，咁第三屆嘅香港牛仔節嘅精彩活動咧，原來之前咧喺中環街市舉行噶，咁今年咧就比較特別啦，就會移師到去咧深水埗舉行。 佢 咁搞笑嘅，爭 咁遠嘅喂，過埋海喎、 啊。是咪啊？ 系咯， 喺深水埗啊，所以每一年都唔同嘅。 即系证明咧，深水埗而家真系一个 文青嘅聚集地啊， 同埋多人留意嘅地方。 系啊，咁我哋都有行开深水埗咧，佢啲铺头即系真系睇外边嗰个 look 咧，已经改装咗啊嘛，即系上上唐楼下低咧，都真系相当之靓嘅感觉，光鲜啦、啊，企理啦、啊，有风格啦、啊，咁我觉得呢啲系真系好好、啊。 除咗文青之外咧，我哋呢啲年纪大啲系知道深水埗系最出名系咩，你都应该知道。 布啊，卖布 啊，系啊，年青人都。 我有去過咯，因為我有去過買布啊，咪 好犀利，好多布啦！我講曬裏邊嘅資料咧，話俾大家聽，大家就會更加明白啦。嗱，為咗令到大家咧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到深水埗呢一個布業發展嘅原地啊，咁嗰一日即係星期日啦、週末啦，呢個香港牛仔節咧，除咗有牛仔節工作坊、牛仔節嘅週末市集，仲有咧音樂表演啦。公眾亦都可以參與牛仔節嘅導賞團，加深了解呢一個牛仔布嘅文化。 哎呀，牛仔布嘅文化咧，一直以嚟我都淨係諗嘥水。唔知道、 啊、都系， 都好多環保啲人講話唔好成日著呢啲牛仔嘢 啊！但可能佢而家可以環保方面咧有少少嘅改變啦，咁、所以大家要去更加了解啦。咁所以咧嗱，睇翻個內文就係講話咧，深水埗呢一個街頭嘅牛仔節咧就會喺星期日深水埗嘅基隆街舉行啦。咁、為咗大家可以更加了解呢一個布業嘅發源地啊，唔係只牛仔布，其他所有嘅布料啦嚇。咁咧，所以大家公眾都可以參加呢一個導賞團啦、加深了解對布業認識同埋。佢嘅文化發展，咁同埋咧牛仔布其實咧都可以連結到依一個社區嘅，咁啊可以體驗下佢哋牛仔布嘅魅力啦。咁、大家咧除咗喺香港最具依個地標性嘅布料市場之外咧，可以了解翻佢嘅認識。了解翻佢哋嘅文化啦，同埋佢哋嘅發展嘅，絕對係呢個週末最好嘅活動啊！ 係， 咁好啦，但我原來唔知道咧。 講翻俾大家聽咧。除此之外啊，某個品牌啊，亦都咧會喺一個牛仔節期間咧，會喺深水埗擺咗一個叫做牛仔布設置嘅藝術裝置。 係，用牛仔布整出嚟嘅藝術裝置。 冇錯，好特別嘅。 係咪一個 cowboy 咁樣噶？ 啊，咁我真係唔知道，我都要星期日去睇完話翻俾大家聽。咁、原來咧咁多年嚟咧，深水埗區咧，以前我哋香港真係好犀利。佢喺豐富紡織嘅文化歷史上咧，係深水埗原來係世界聞名。原來咧係曾經成為時裝設計師愛好者一定到嘅地方嚟嘅，佢喺度揀布料啊！我唔講啦，有兩個好出名嘅國際品牌嘅知名設計師，原來都喺深水埗度揀布料。 係啊， 嗱，我都係睇資料講。哇！我唔讀佢嘅品牌。 我突然真 係 覺得好威啊！我哋 我都覺得好威。其實我哋香港人不嬲好威 嘅。哎呀，我以前喺深水埗區讀書㗎，係 咪？ 我都覺得自己贏咗啊！即刻，唔怪之得我咁中意著牛仔褸啦。 你要睇下港台電視介紹啦。你知港台電視咧係好中意發掘以前啲歷史㗎嘛？係有講㗎，即係哇！原來咧香港好多嘅地方，原來好多知名人士都會特登嚟取景啊，或者係攞某啲嘅布料啊，其他嘢嘅。係咁好啦，最重要講俾大家聽係咩咧？封路啊，交關翻我哋交通事。 好啊， 就係喺星期日11月12日嘅上晝6点封到夜晚8点钟，介乎石硖尾街至到黄竹街嘅一段基隆街系会封咗噶。讲多次啊，介乎石硖尾街至黄竹街嘅一段基隆街咧系会封闭嘅。咁所有车辆咧都不能够由黄竹街去石硖尾方向啦，左转入去基隆街。咁同埋咧，基隆街去翻西九龙中心方向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嘅。咁现场都有改道啦。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基隆街附近咧都会临时封闭晒所有嘅停车位嘅。咁你知深水埗好多咪标位， 系啊系啊系啊， 都会封闭晒 嗰啲一位难求嗰啲咪标位啊嘛。 冇错，咁而家更加难求啦，因为有呢个嘅牛仔节啊嘛。 系 系。 大家好啦，周末呢个精彩活动咁啊，介绍俾大家，咁大家可以参与下。 系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深水埗区，哇，原来咁 多文化啦，系啊， 系、 所以历史就系人发掘出嚟嘅。 系啦，好，咁我哋一齐留意住，同埋留意埋嗰个交通嘅情况噶吓。唔该晒 Didi， 唔该晒。 好啊，咁同大家讲埋天气先。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系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多云，风势颇大，星期日稍后气温逐渐下降嘅，随后一两日早晚亦都比较凉，最低气温大约系20度。出面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强度属于低至中。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喺晨光大学电话旁边已经打咗俾阿周树佳啦，民间风俗研究者佳哥，早晨。 系，早晨各位。 早晨佳哥。 系。 咁我哋即系广播道啦，广播道就喺九龙塘嘅。 系。 咁其实九龙塘咧，咁搭一两个站啊，都已经去到咧，就系一个喺香港都几富有呢一个嘅历史同埋文化风采啦。最近亦都话喺呢一个嘅叫做夜消费嗰度啦。 系。 系啦，咁要刺激下呢个地方嘅就庙街啦。 啊！廟街係有咩想講啊？廟街 廟街咧都應該咧有好多嘅文化風俗嘅，淨係講下廟街嗰啲廟咧，係其實有冇話嗰個歷史係大概幾時嚟啊？有冇經歷過啲特別大嘅風波啊？咁樣啊，家哥。 嗱，廟街所以知叫做廟街，梗係有廟先。 有廟係啊，係 啦、啊，就係指中間咧。咁、咧就有一立嘅廟五間。 係。 咁啊，所以咧就嗰度又叫做廟街、 哦。原來有五間廟咁多添 啊！咁啊，呢五間廟咧就將成一條好長嘅廟街，就一分為二，就分為南北兩邊。 哦， 咁以前咧叫廟南街、廟北街嘅。 哦，係咩？ 係啊，文明里嗰邊咧就叫做廟北街，向住尖沙咀嗰邊嘅。就叫做廟南街。 哦，咁樣噶？ 係啊，係咁分噶。 係喎，如果跟呢一個嘅東南西北咧，都真係咁樣分喎，即係北東南喎。 仲有一樣嘢喎，今時今日佢係中間一斬開兩邊啦、 啊， 但係喺70年代我細路仔嗰個年代咧，係、 啊、 通噶， 我、哦、通噶。 今日嗰個前面嗰個所謂嘅榕樹頭嗰個公園啊，嗰、 啊 那個、公園咧係後期啊，70年代之後先至咧就封咗中間嗰段路，就成為一個公園。 咦？咁即係你見過以前嗰個樣嘅喎、 哦？好細個嗰時有少少印象， 係 有少少印象咁、 啊、 樣噶。咁所以咧，搞到又變咗斷絕禾蟲，變咗兩邊咯。 禾蟲 係啊係啊， 喂，阿佳哥，其实咧，油麻地一带以前咧系码头嚟噶嘛？ 出边系避风塘啦， 系避风塘啦。咁其实同入边嗰啲庙宇咧，系咪都有啲关系嘅咧？ 冇咗避风塘，冇咗上边喺个塘入边居住嘅渔民，呢间庙咧就以前就冇咁热闹啦。因为先后庙以前出边冇佢，现在海，即系今日嘅梁显利啊。 系系。 嗰、那個社區中心啊，已經係海嚟㗎。 嗯，哇，都停咗好多喎。 係啊，因為以前最早期咧一個灣，有咗漁民停咗喺度，即係泊咗船喺度。咁於是乎咧，就需要有間天后廟嚟保護方丈。 係啊， 係啊，咁先慢慢咧，就嗰間廟咧，先至一路發展起嚟㗎嘛。 係。 不過講真，最早嘅油麻地天后廟並唔係而家呢個位置。 哦，唔系第一间嚟噶呢个系， 唔系，佢上少少，佢上少少咧就近住咩咧？近住吓佐敦同油麻地交界嗰度啦，嗰以前有啲山嘅，喺嗰度嚟嘅。 以前嗰度有山噶？ 有铲晒啦。咁咧，佢原本一间庙仔，嗰度有个山仔，咁喺起嗰度啦。后来因为打风打冧咗，大约1867几嗰个年代啦。先至搬咁啊，間廟爛咗啦，咁嗰啲方總咧就當時咧就覺得可惜，咁咧就再夾錢，就起間更加紮實嘅，揀個風水位，就將間廟移咗落今日呢個位呢度。 咁當年嗰啲譬如神像啊，係咪？ 當然嗰啲神像就唔知啦，但係咧今日我哋如果我哋天后廟咧，我哋留意下嗰個門匾啊。上面听唔听到？几时搬过嚟嘅？写到明 哦，系咩？咦，我冇留意喎。 写到明几时搬过嚟噶？咁你有留意喎？今日嘅天后庙咧，后边咧唔系有一个高高地嘅一个台咁样嘅，上面有啲亭台楼阁啊，啲人喺度捉棋啊，喺度坐下，啲阿叔阿伯喺度玩啊，玩下纸牌咁样嘅。嗱，其实弥敦嗰后边咪叫弥敦道啊嘛。 系啊。 其实叫弥敦道咧，系成个山铲咗。cut 咗，咁咧就先至出現嘅。咁以前間先後廟咧，其實係枕住個山嚟起，而今日後邊廟後邊嗰個台咧，其實就以前嗰個山碌、那個山坡啊，那個留翻喺度嘅啫，成個殘住物啊。啊，咁样嚟嘅。 哇，咁大家去嘅时候可以欣赏下，即系 可以系啊，可以留意下啲乜咁？点解个庙后边咁得意，无端端有个高，即系有个高台，有几级楼梯行上去，无端端衰咗个台出嚟嘅咧？其实嗰个系原本一个山嘅山坡嚟。 我真系冇谂到，原来嗰个系一个山坡。 因为以前嗰个今日嘅弥敦道咧，系尖沙咀直一路杀到落去深水埗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以前系 太子嗰度啦，系啊系啊， 系啦、 啊， 尖沙咀啊呢边嚟到油麻地度咧，就俾个山遮 阻住咗嘅，哦， 跟住咧旺角嗰边又另一段，两系分开嘅， 系 分开嘅。后来咧打通大动脉啊嘛，咁于是乎铲咗个山，开咗条路出嚟，咁啊贯通咗成条引道啦，咁啊咁啊结果就呢、這个天后庙就后边就冇咗嗰个靠山，咁但系咧就但系又唔得啊，乜嘢话留翻一执。留翻執喺後邊咧，就整住咁樣咯。 哦，明白明白。咁啊，廟街入邊，你頭先話有五間廟啦。 嚇、 啊！咁啊，其實五間廟都係。 其實五間嗱，如果係咪嚴格嚟講，就唔係五間廟， 係 五座建築。 係。 咁當中咧，中間 可以分行咁樣啊？ 中間先係廟啦。 係啊。 中間先係廟啦，側邊係城隍廟，側邊咧其實有兩間咧，一間係書院，有兩間書院嘅。 嗯。 左右兩間書院嘅。咁、另外有一間就社壇。另一間就福德廟，咁福德廟後嚟咧就變咗觀音廟， 係。 另一間社壇咧，後嚟咧又變咗觀音廟， 係。 咁一間就負責南邊嘅，做南邊嘅善信嘅生意， 係。 一邊咧就做北邊嘅善信嘅生意咁樣咯。 哦，哇，咁樣嘅，原來佢入面都有分嘅。而家入面有啲部分嘅建築物入面都就裝曬冷氣啦。 佢最側邊嗰度嗰間書院啦， 係啊， 嗰度就而家做咗一個嗰啲賣 精品啊， 精品啊， 旅遊 書嘅地方啦，咁樣係啊，嗰入邊人休息下咁樣啦， 啊，等啲即係遊客去嘅時候就可以休息下或者買下嘢 咁樣，係啦，係啦，咁樣啦， 嚇，咁啊廟街咧，即係既然佢有天后廟啦嚇，咁佢會唔會喺啲大時大節其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叫做慶典啊嗰樣嘢？ 嗱，其實廟街嘅天后，佢有間天后廟啦。咁啊，佢有天后嗰、那個即係、就是、信仰，以前有啲漁民嚟拜噶嘛。但係好可惜嘅，就因為嗰個海岸線嘅推前啦，大填海啦， 舊社區的遷拆啦，其實油麻地區呢個磚頭文化其實係嗰個民族活動係衰落咗好多年㗎啦， 係、哎、 衰落咗㗎，係啦。雖然係近嗰十年八載就負責管理的東華三院、 啊、 都好著力去咁樣恢復嗰個磚頭信仰文化， 啊啊、 但係講真的，因為舊有嗰班班底已經冇咗啦，好、 啊、 多已經搬走曬啦，講熱鬧已經冇能力再起啦， 嗯 啊全香港全九龍最熱鬧嘅天后，但係茶果嶺天后廟 係哦，咁、啊、嗰、嗯、個就茶果嶺嗰個就真係有好多文化風俗 嘅，因為佢第一佢近仲係近住個 仲係近海啊，係咩天后廟你梗係要近海啦，係 啦，係啦，咁仲有好多等船嗰啲人會走嚟拜咁樣， 係 咁樣， 咁所以咧而家喺廟街嘅天后廟咧就真係變咗做一個咧、嗯、旅遊觀光地比較上多 啦，旅遊觀光點啦，係啦，咁啊咁以前咧盂蘭節啊。 啊 咁佢旁边嗰间书院呢就后来就改变咗成为咗城隍庙嘛。咁城隍庙又管一个地方嘅阴阳仪式嘛。咁所以呢佢个盂兰节呢本来好有特色嘅。 嗯。 但係八年前一次火烛。 嗯。 就烧咗之后呢咁重建咗之后呢、 嗯、 即係重修好咗之后呢咁、 嗯、 就冇咗做盂兰节嘅嘢。 哎呀咁又少咗。 咁、啊、就係呀咁就少咗一啲特色。 系咁啊！但系如果而家今日要睇嘅时候咧，都可以揾翻啲文献 啦、 啊。 因为我初出嚟做，即系出嚟做考察嘅时候咧，嗰间城隍庙咧系会请啲南博先生咧，喺七月咧就会喺里边咧，即系做大龙凤啊。 系 咁啊，好长好大场面嘅法会嘅。咁、 嗯、 但系后来咧就冇咗啦。冇咗呢個法會咁樣啦，就變咗啲小規模或者實租俾或者係同一啲私人嘅機構合作咁啊，做一啲簡單嘅咁嘅法會咁樣。 明白。 個規模差好遠。 係，我純粹再問多一句啫。咁、嗯、其實而家廟街都有咁多唔同嘅流動小販啦、啊。 係。 咁其實係由幾時開始㗎嗰啲？ 廟街嗱，廟街咪有廟開始。 有廟啊，係啊，係啊。 係啊，因為以前咧廟出邊咧就有會聚人㗎嘛。 啊 會聚人嘛，有空地嘛，所以咪有大笪地咯。咁、 哦、 所以慢慢就聚咗。加上點解會有咁多小販呢？其實啲小販唔係為咗遊客而出現嘅。 係。 啲小販以前係為咗當地居民而出現的。 係一個墟嚟嘅嗰度，其實。 係啦，因為夜晚黑以前咧，記住附近嘅避風塘有好多嘅草根階層啊，或者漁民啊，佢哋生活夠，即係佢哋嗰個入息夠人少啦。 啊。 咁佢哋咧就需要一啲夠為廉價喎，抵食搭大 件 嘅消費娛樂。 係。 咁於是慢慢就喺嗰個平嗰、那個咁啊嗰個大笪地嗰度咧，個 龍 船頭嗰度咧，慢慢咁啊積咗一個夜市出嚟咯。咁呢個夜市其實賣嘅嘢就日常用品嘅啫，即係所謂嘅底衫底褲啊、暖水壺啊、牙刷、嘢食啊咁樣嘅啫，唔係為咗遊客而出現嘅。 哦，生活消費嘅純粹 係。係啦係啦，但係慢慢變化咗啦、 嗯， 因為嗰、那個社區嘅人。改變咗，就反而因為咧有呢個咁嘅夜市咧，而吸引咗好多遊客慕名嚟睇一啲平日睇唔容易睇到嘅娛樂，譬如話喺街邊嘅賣舞啊、算命啊、嗰啲嘢，跟住食下啲街邊嘅小食啊，買啲平嘅用品啊咁樣咯，就係咁樣嚟嘅。 係咁啊！ 而家已經變曬遊客買埋啲 T-shirt 係 I Love Hong Kong 嗰類咧。咁我哋普通市民唔會買啲衫噶嘛。以前我哋係買咩咧？買底衫底褲嘅啫嘛。 係 係。或買背心咁嘅啫嘛。 所以都睇到咧，廟街嗰個變遷咧相當之大啊嚇。 係啊。 咁啊，睇下如果大家今日行開廟街嘅，或者嚟緊。嘅时候有啲刺激嘅消费嘅，庙街又有啲咩特别嘅改进咧，又系一个历史嘅一步啦、 嗯。 好，咁啊，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佳哥，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美国财长耶伦一连两日在三藩市同到访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以缓和中美关系紧张对经济的影响。耶伦说希望就美中经济关系、中国的补贴措施和气候变化和债务减免等全球挑战进行公开和实质性的讨论，并且重申美国无意和中国脱欧，说美中经济的全面分离将会对两国和世界造成经济灾难。何立峰就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和访华的美国代表举行会晤，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美保持频繁的交流互动对于加深相互了解具有重要意义，中方将会和美方就中方关心的经济和投资关系进行沟通，寻求有效措施令到中美经贸关系重回正轨。以巴衝突持續，以色列軍方星期四晚據報對加沙北部兩間醫院周邊地區發動猛烈空襲。以軍之前就證實將會計劃在有限時間和區域中進行人道主義援助為目的的戰術性局部暫停衝突。美國白宮說以色列已經同意每日在加沙北部暫停四個鐘的攻擊行動，並且開闢兩條人道主義走廊讓平民能夠逃避戰火，形容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旅居美国的大熊猫美香、添添和他们在华盛顿出世的雄性大熊猫小奇迹返抵中国，搭载美香一家三口的专机，经过19个钟头的飞行之后，深夜抵达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在机场等候多时的中方大熊猫饲养员说，虽然经过长途飞行，三只大熊猫的状态总体平稳，经机场海关工作人员查验之后，将转运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位于卧龙神树坪基地的隔离检疫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多云，风势颇大，星期日稍后气温逐步下降，随后一两日早晚较凉，最低气温大约20度。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范围较为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到芜湖街，东隧去港岛入口范围是较为车多，西隧去翻九龙方向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往九龙入口范围都是较为车多，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是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车龙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系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而清水湾道往西贡方向近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孟公屋。咁另外提翻你啦，为咗配合听日嘅越野车锦标赛，中区咧系有封路安排，由今日嘅下昼四点至到星期一嘅清晨六点钟，耀星街来回行车线、龙和道来回嘅部分行车线、分域码头街东行嘅部分行车线、中环湾仔绕道隧道往中环方向通往金融街嘅支路将会封。受影响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推选世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二台话你知，位于北苏门答腊的棉兰，人口超过200万，是印尼第三大城市。来到棉兰，多巴湖咧系其中一个唔可以错过嘅景点，佢位于海拔900米嘅高原上面，分别系东南亚第一大湖、印度尼西亚最大淡水湖，同埋系世界上最大嘅火山湖。 多巴湖因为火山喷发而形成，湖长100公里，阔30公里，最深处可以深达450多米，面积大约1700平方公里。 喺多巴湖附近嘅居民，多数咧都系巴达克族人。他们住的船型长屋虽然全部都是用木材搭建，不过就连一粒铁钉都不需要用到。 大门通常会以红色、黑色和白色为主要色调，分别代表着血液、死亡和天堂。另外他们也会在门口画一只壁虎，象征保护一家人的平安。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头早六点至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每个人看事物的角度可能不一样，要怎样打破既定框架，消除潜藏偏见和误解呢？逢星期日凌晨十二点至一点，同处一室。 今集嘉宾继续请嚟评基会主席朱敏健。 我哋系要保持一个理性客观嘅取态，而系讲出我哋诚意嗰个心声。咁毕竟就系多元共融，就系我哋评基会所推行嗰理念。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啦！ 今集我冯杰同周子欣请嚟吕家俊介绍新书《好好吃饭》。 我哋可能咧谂起咧咕噜肉咧个来源就系好似咧糖醋里脊，但去到我哋香港有好多嘢转化嘅，加好多菠萝，即系 菠萝啊， 北方唔会有菠萝噶嘛，系啦。咁我成日都好想咧将呢啲做嘅过程啦、菜式嘅历史背景啦展现出嚟，等大家知道多啲我哋究竟食紧啲乜嘢。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晚八点半开卷啦！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7:38星期五的早上，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sport 咩好先啦、 啊？除了有各大联赛之外啦，咁当然而家欧洲赛咧，其实亦都非常之瞩目啦。咁、无论是欧联又好，或者欧霸都好啊，咁都睇到有好多嘅亮点嘅。 系， 咁逐个逐个讲啦。咁当然你话今日好多嘅报章咧，都会攞翻。紅魔鬼啊，歐聯咧，真係要告急兩個字嚟形容啦。咁其實佢哋雖然就作客啦，咁但係仍然都輸咗，同埋係一個幾好嘅開始嚟嘅。咁對你話，譬如拉舒福特咁攞咗紅牌之後，咁曼聯嗰個防守方面咧，其實亦都見到都幾多甩漏喎。咁、呢個就係大嘅問題啦。咁你見到其實哥本哈根而家喺丹麥嗰度咧就一哥嚟嘅，係啦，咁啊一哥。咁其中一位嘅新星咧，竟然間喺呢一場波嗰度咧就亮相，喂朗尼、哦， 係 佢中文譯名叫翻做朗尼啊，英文說法就爭一個字母嘅。咁但係呢一位嘅叫新星啦，真係新星啊！17岁、 哦、 单睇佢嗰个嘅身体个 body 呢，其实佢完全唔似17岁，即係已经似係似20出头多啲，即係无论係个身形啦、健硕度啦、佢个足球智慧啦、爆发力啦、各样嘢啦，其实都唔似17岁。咁、当然就亦都係因为佢就绝杀咗曼联，咁令到曼联呢而家喺嗰个嘅叫做 歐聯嗰個積分上面咧，就真係叫做告急啦嚇！ 啲曼聯球迷啊，戲言話：喂，不如簽佢啦，係啊，可能喺前鋒線嗰度就會攀回一成。其實 反正都係嗌慣朗尼啊，大家 係啊，又有啲曼聯嘅球迷話：，唉，平時咧都係贏一粒兩粒啊，點不知咧大手交易咧就輸3-2咁樣。咁總之好似小白話齋啦，咁你歐聯曼聯又告急啦，啲得三分啊，喺 A 組嗰度排第四啊，即係第尾啦。咁啊，加塔沙雷同埋哥本哈根啊，以至咧同组啦，已经领放12分嘅拜仁慕尼黑咧，就根本上就出线笃定出线。 系啊系啊，咁啊感觉上呢一组咧 A 组就系哥本哈根啦，同埋加拉塔沙雷咧就争嘅。咁我当然即系如果你话大家中意英超嘅，咁我当然希望曼联就即系要谂下计啦。 系啊， 如果再唔去转一转嘅话咧，咁啊都难搞啲啊。喂，其实咧 B 组咧都有个。有一個見情況就係西維爾，咁大家都篤定咧，西維爾其實係放棄歐聯嘅，咁大家都知點解嘅，因為佢係想轉戰歐霸， 歐霸杯咁。 係啦，咁歐霸杯啊，即係另外第二個名叫西維爾杯啦。咁佢即係次次都係咁 嘅 喎。 咁你逢二進一嘅，譬如你西維爾杯啊，即係歐霸杯贏咗，你咪踢歐聯。歐聯嗰年又踢得差啲，跟住又踢翻， 跌翻落歐霸咁樣。 咁呢個都無限 loop 嚟嘅。 咁佢係咪真係咁中意歐霸咧？咁唔知啊，定係佢喺歐聯上面，其實我覺得都個譬如整體實力嚟講咧，唔會話差太遠嘅，真係唔會話差太遠。但係點解佢喺歐聯嗰個嘅叫做就係、是、操控啊球隊個叫領導能力啊嗰樣嘢，其實真係冇歐霸嘅時候咧咁上心啊嚇，咁啊上咁上到力啦。咁所以睇下佢會唔會嚟緊嘅時候，佢係得兩分嘅。咁其實講到出線方面都係難啲嘅，咁佢都喺呢一組入面最尾。咁反而阿仙奴咧都有少少領放嘅感覺啊，喺呢一組入面。咁 不過咧其實你講緊依家 A 組至 H 組啦，就算出咗線咧，打淘汰賽咧先見真章嘅。講真，依家分組賽咧，大家都游下，你攞夠分， 起碼你要出到線先咯。 即係你譬如阿仙奴嗰啲攞夠分，我都幾肯定下場有機會，譬如對燕豪花對朗斯，其實都係派後備兵員去出 線，二線咯。 係啊，你輸波又得，和波又得，咁變咗 留翻啲力喺聯賽啦。 係啦，留翻啲力喺聯賽，同埋個賽果方面咧，你根本上係好難預測噶啦嚇。咁啊，呢個都係主持人過往睇歐聯，你喺分組賽入邊，基本上你一篤定出線，根本上有陣時有啲球隊又想走線，即係又想走線，即係又唔想對可能 F 組嘅首名啊，想對 F 組嘅次名啊咁樣。咁呢啲就有無限嘅考量喺當中咯。因為有幾組啊，明顯渣少少噶啦，好老實講咧，譬如 G 組咁樣啦，咁譬如係得曼城領放12分，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咁你睇翻數， 曼城萊比錫有9分嘅。 系啊，咁但系老实讲咧，讲如果阿斯奴对莱比锡胜算就高啲，就话乎如果突然间有机会，譬如对到萨克达嗰啲球队，咁就即系应该有啲符 fit 咯，就好过你譬如 F 组嗰啲，除咗多蒙特就要对巴黎圣日耳门，其实仲有、你谂下 F 组仲有 AC 米兰， 系啊，系啊，就算你话 AC 米兰同纽卡素本身都唔系实力弱嘅，虽然而家个排位系多蒙特、巴黎、AC 米兰同纽卡素，但系你见到其实。第三、第四嘅 AC 同纽卡素，其实佢哋都唔系弱队嚟嘅，所以呢一组咧都真系难踢。咁更加你话多蒙特喺欧联今次，我觉得踢得都算系对版噶啦，即系比起佢哋德甲嗰个叫做状态会更加好啊！吓 系咁啊！喂，转个角度同小白咧讲下咧，嚟紧咧维港杜海泳啊吓，呢两三日就会发生噶啦呢一件事咁样。咁啊，维港泳咧后日啊早上就会举行啦，大会咧就贯彻今年嘅主题啊，约在维港啦，海量嘅快乐。哇，好好听啊！ 哦、海量啱， 好中意呢一句 slogan 啊！今年我听到，哇，边个唔想得到海量嘅快乐啊？咁亦都见到，其实政商界啦，或者政府啦，真系尽最大嘅努力咧，不断搞活动，搞活动，搞活动。你见咧，中环嗰、那个叫做海滨活动区嗰度咧，已经有嗰个 FIA 个拉力赛啦， 系啊系啊， 今个礼拜举行啦， 系啊， 跟住咧， 今日都封路啦， 系啦。维港咧又游水，即系陆地上咧就 海有海玩， 系啊， 地有地玩， 地有地玩，山又可能都有山玩。即系我觉得讲紧嗰个生命力同埋个活力咧，我呢两三个礼拜好感受到香港人嗰种团结啊，嗰种好想哇，我哋努力争翻啖气先啊，喺啲活动我哋尽量开心啲先，引多啲游客嚟先，多啲活动搞，人哋都会 見到啊，我哋個城市係充滿活力。譬如啊，啲、外國嘅遊客嚟到，哦咁得意嘅，原來你維港咧唔係淨係得幻彩永香江嘅，唔係淨係得呢個渡海小輪過嚟過去啊，白色綠色打卡嘅，而係啊咁好㗎，有得游水㗎。雖然一年一次，而且咧你追溯翻，其實維港渡海泳咧1930几年已經開始玩緊㗎啦嘛，好誇張嘅。其實呢一件事係香港有邊一個活動係可以1930几年玩到依家？今時今日2023年咯，好厲害啊！ 望住100年遊啊，而家 係啊，再加上就係、是、其實你渡海泳，即係當然有悠遊組啦，悠遊組就大家去遊遊打打卡咁樣遊下遊下咁樣啦。但係競賽組咧都有啲選手啊，係勁人咧去參加嘅咁樣。咁你話喂，作為市民咁啊，冇泳衣泳褲點樣參加？其實咧喺後日早上咧，呢、這個尖沙咀海濱花園咧都有呢個海上嘅遊樂園啊，咁入邊又有多嗰啲浮波啊、弹床啊，哦、有啲 呢个都二合一嘅喎，呢、這个 系啊， 因为佢系两个大型嘅浮床咧，咁佢就会拍埋一齐，咁到时我记得好似有条桥俾你过隔篱定系点样？ 系啊，咁啊，入场人士就免费入场啦，同埋再加上就系、是可以感受下气氛啦。 系， 依家好识玩嘅，即系你呢啲大型活动隔篱一定有个嘉年华嘅。 系。 即係譬如 要楞住噶嘛， 嗰個越野車 FIA 個越野車咧，佢都有個嘉年華嘅。嗰、那個嘉年華就喺隔離有啲 T 恤俾你賣下，俾架車俾你打下卡啊，俾你有個模擬嗰啲擴張實景嘅叫賽車遊戲俾你玩下， 感受下，認識多啲啦。 即係總之裏裏外外就成個產業鏈咁樣去推廣啦。咁啊希望兩個活動啊，其實唔止兩個活動，我知坊間仲有啲跑步比賽，有坊間嘅三四個活動全部。都系 good show 啦， 系啊系啊， 咁啊最紧要想玩嘅人玩得到噶嘛，冇乜太大受伤。咁点解无端话喂盛事都好多咧？小白都同你讲埋呢一个，咁啊杭州亚运嘅高尔夫球金牌得主咧，许龙一咧，琴日就主场出战咗呢个香港高尔夫球公开赛。嗱、呢个咧头嗰两日又系开放俾公众去入去睇噶，喺粉岭嗰度， 系 即系你可以就咁就入去啊，唔需要买票。嗱，我知道咧，往后嗰几日就要买票嘅，七礼拜六日咧，个票都几贵嘅，个门票啊吓，因为我都有睇过。个飞大概几多钱？因为未话今年自己都想学下啲草地滚球或者想学下啲高尔夫球嘅。咁你学之余，你都会睇下认识下。哇！啲飞都成千几蚊一张。 系啊，咁如果你话有机会免费睇嘅时候，咁大家就可以 感受下啦。系啊，咁啊，讲翻呢一位咧，杭州亚运嘅金牌得主咧，许龙一先生啦，咁啊都少少觉得都系外国人噶啦，因为佢都全程都好多英文嘅，即系讲英文啊，咁啊。首次以職業球手身份參加的許龍一，首日的比賽就跟2022年英國的高爾夫球公開賽的冠軍澳洲的球手史密夫去較勁的贏了，他亦有讚說喂香港這個球場挺正，氣氛很好，亦都說球迷有支持他耶耶耶這樣， 佢幾好啊！佢嗰句香港個球場正啊，大家有好多諗法啦嚇。 係不過調翻轉頭，我都覺得我自己個人覺得啦，香港應該保留翻一兩個高爾夫球場嘅咁啊，即係我哋都有啲見得下人嘅特色咯。當我哋攞到 其實你見粉嶺今次同上次嗰個其實高爾夫球比賽咧。都是有声有色的。 是啊，冇错，讲得好啱。即是你譬如杭州亚运的金牌得主其实都打得好好。咁你都想香港的球手去代表香港出战有个主场。 是啊，个主场仲要是靓的。 个主场对于我哋嚟讲几紧要。即是譬如你说香港足球队，你说旧时个命脈梗係讲香港大球场。 大球场啦。 咁你说迟啲如果有机会移师到。 启德嗰边嘅。 启德体育城喎。 是啊。 是啊。 好像50000人喎。 一个 sport city 喎。即是我哋系一个城市啦。 是。 但我哋都有另一个城，就系一个 sport city。你諗下嗰一样嘢几。嗰、那個產業鏈可以推廣得幾好，而你作為香港嘅球迷，幾有歸屬感。 係啊，入去睇咧，你真係會有感受得到氣氛啊！咁啊，亦都咁大個。咁大一場啦，好多外隊亦都歡迎，即係會開心嚟香港 嘅。冇錯冇錯。 咁另外都可以望下呢個叫做桌球喎。 好啊。 2023世界桌球國際錦標賽呢咁正式開始咗啦。咁其實亦都見到一啲我哋熟悉嘅名字嘅。例如蘇麗雲啊、卓林普啊、沙比同埋丁俊輝。 喔、哦。 係啦，咁亦都有一起去到參加嘅。今次嘅獎金其實都幾好啊。咁82.5万英镑都成接近800万港币啊。咁睇下我哋當然就 就唔係話淨係向錢嘅。咁我哋亦都希望咧，就係、是、我哋熟悉嘅名字，譬如丁俊輝咁樣，同阿奧蘇利雲可以嚟啲即係好啲嘅較勁。我哋睇下啲好波啦，因為桌球咧好多人喜歡嘅嚇。 周吉培吉吉嘅作品，你是我唯一的 晨光第一线，船仔。 咁啊，瞓觉当然就会发梦啦。嗱，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自己发梦嘅时候嗰个梦境啊？ 我俾佢理顺到，瞓觉当然就会发梦啦。唔系噶，有啲人瞓觉唔发梦嘅。 我俾你第一句会发梦噶， 俾你第一句仿指咗。 唔系，唔一定发梦噶，有阵时可以唔发梦噶。 唔系，你系唔记得，但系系会发梦噶。唔紧要，唔紧要，呢个唔系重点。重点咧， 因为咧，我都。有阵时船仔讲呢啲咧，好有知识含量嗰啲，我都俾佢第一句啊，好理顺到系嗱，瞓觉一定会发梦，我都话系咯，瞓觉一定会发夢。但谂都乱谂，唔系，自己明明或者收音机旁边啲听众有阵时瞓觉咧，你 可能冇记忆啦，好似船仔咁样。第二可能真系冇发梦噶。 吓， 你有冇试过冇发？ 觉得系冇发，即系唔记得咗就以为系冇发梦咧？ 系啦。 咁呢个要问专家。不过咧有阵时点解我哋会唔记得个梦咧？我记得即系睇嗰啲书咧喺度讲就系话，因为如果你下下都记得自己发过咩梦咧，咁我哋个脑袋其实唔系好容许呢件事发生嘅。 哦。 咁啊发梦咧系整理翻你嘅记忆噶嘛？其实我觉得都系好事嚟嘅。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你下下都记得啲梦。原來容易咧，將我哋嗰個記憶同現實嗰、那個即係發夢同我哋現實記憶嘅嘢咧 混淆 、哦，所以好多時咧，我哋嘅腦亦都唔會偏向咧容易記住嗰啲夢境嘅、 哦， 除非你一起身其實哇呢、這個夢好正，我特登記住先咁樣。 係真係會有人，我身邊係有朋友特登記住自己啲夢咧，全部係有 memo 咧，即係記低曬， 寫翻低咁樣。 係啦，咁佢就為咗上網揾翻究竟發生咩事啦咁、哦、樣。咁原來咧大家都有呢個習慣，好、多人咧都係會上網揾自己嗰個夢境嘅。例如咧，有一個係最經典啊！原來咧係幾乎嗱有個調查啦，咁即係 G 字頭嗰個網站咁樣啦，佢觀察咗唔同六個語言喺2009年去到2019年嘅數據，睇下咧大家係咪係咪發埋同一個夢啦咁樣。咁樣咧最尾發現大量會夢到蛇 啊， 同埋大量关于呢个牙齿脱落， 牙齿脱落，我有噶，即系牙痛同埋牙齿脱落咧，我觉得自己可能有机会夜晚黑咧，有阵时太攰嗰排咧会磨牙，咁、咧可能系咁样有啲影响。不过咧我先问下两位拍档先，蛇你哋系咪成日发到？我自己就 唔 系， 我 好少， 我真系少得好紧要。 系蛇我系少嘅，另外咧就系有飞行同埋堕落。 堕落有 啦，即系跌落高处跌落嚟啦， 高 处 堕 下 有啊，系啊。 飞行啊，有阵时都堕落，我真系冇啊，跌落去冇，飞有阵时都有。 咦，跌落去开心嘅飞，我都有发过。 系咩？ 系啊， 系啊，都有啲人就话啦，啊，通常咧高处堕下就话你 系 过度焦虑咁样。 高处堕下 咁唔紧要，我成日飞嘅喺发梦嗰度， 系 啊，咁可以飞嚟救你。 哦，哇， 耶！ 但系咧高处堕下咧嗰个离心感咧。好真实噶， 系啊，好真，即系我就砸醒咯。 系啊，嗱，当然啦，你中意睇呢个 Inception 嘅话，即系呢个梦境嗰套啊，即系阿迪卡比奥梦境陀螺嗰套咧、 哦， 你就会觉得哇，原来咧梦嘅世界 都正嘅， 好仿如一个二次元嘅咁样啊，几有趣嘅咁样。咁但系有阵时梦咁真实咧，都几恐怖喎，即系个离心力可以咁大咯。 系啊，真系会砸醒咯。 系啊系啊， 我有试过几次咧，我就唔系即系陀螺，系嗰啲唔知。点解咧？每一年都会发一次屋企人唔知发生咩事咧，可能病啊咁样咧，我每次都喊醒噶 咯。吓，系啊， 系啊，每一年都会发一次啲咁嘅梦，我唔知点解噶，好奇怪。咁但系佢亦都话咧，原来有啲特定嘅主题咧，系关于你个语言事嘅。 语言啊， 系，例如咧，俄罗斯语入边咧就有关于采蘑菇嘅梦。系啦，阿拉伯语境咧就关于骆驼嘅，永远都系关于骆驼嘅。葡萄牙语咧。就多数都会关于大蒜嘅，即系总之就系睇到嗰个国家嗰、那个势力场啊，嗰个国家嘅人民觉得自己国家似啲咩，即系唔系似啲咩嘅势力场有啲咩啦， 或者经常接触啲咩？如果你话香港嘅，咁最常见就系鱼蛋烧卖咯。 系啊， 可能你嘅梦入边发得最多食嘅嘢就系鱼蛋烧卖，我唔知系咪，因为喺充斥住我哋朝头早咧，好多时候都系食紧烧卖噶嘛，啲人啲早餐 系啊，同埋、我哋个梦境类型咧，见得最多咧，嗱，譬如我哋佢有分门别类啦，就话你见得最多会唔会系啲昆虫啊、人啊嗰啲情感啊嗰啲啦？佢话见得最多系关于动物同埋昆虫。 哦， 系啊， 虫咧我就一定醒啊，动物咧我就自己发梦咧发得几多就系关于羊。同埋狗咯， 咁搞笑？ 系啊，我成日发梦自己养羊噶， 养羊啊， 系啊，有个牧场养羊噶。我估我呢个可有机会系我嘅退休生活嚟。 哇，你都系富翁嚟嘅， 羊可能代表你嘅财富啊，施主系啊，咁你直头牧羊、啊， 狗又点解释咧？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狗又点解释？即系啲狗咧。 系啦，啲狗帮你看住啲羊啊嘛， 牧羊犬，哇，你成条路谂晒， 养狗还养狗，养羊还养羊，几个梦嚟，独立分开嘅。 我今日仲有一个咧，佢就话啦，多数咧大家梦到个主题咧，都系关于另外一个，除咗昆虫咧，另外一个就系家庭同埋人际关系，喺、一啲英语系国家入边咧，通常都会梦到自己前任啊，或者怀孕啊，或者外遇，都系出现好多嘅。 怀孕同外遇都各走极端， 有啲开心，有啲 冇咁开心啦， 有啲麻烦 啦，系啦。咁都系话，其实可能系关于时下现代人咧，对于感情或者婚姻关系嘅嗰种焦虑感咁样话啦。咁所以咧，其实每一个梦咧，原来都系有解释嘅。原来大家都系会发梦甩牙嘅。 即系所以要攞呢个弗洛伊德嘅梦的解释嚟睇睇。 早晨，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八点十三分啊，呢个环节咧，今日嘅嘉宾有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金股会嘅大事件。早晨，温生。 早晨啦，早晨各位听众。 系同我哋一齐跟进下油价方面嘅情况啦。油价近期咧就急速回落啦，踏入咧今个礼拜纽约期油咧连跌穿咗咧80同埋70美元。咁啊，睇到啦，咁啊，沙特同埋俄罗斯咧仍然好努力去减产啊，吓咁啊。点解油价会继续跌呢？交俾你详细帮我哋分析啦，唔该晒。 系啊，讲得好啱。咁啊，踏入今日星期咧，我哋见到纽约期油价格咧就系连跌穿咗头先你所讲嘅80同75呢两个美元嘅心理关位啦。咁喺星期三晚咧，就纽约期油咧就低见过系74.91美元噶。咁啊，今朝早亚洲市场咧就见到佢略为反弹翻上嚟啦。咁啊，报75.47美元噶。咁个水平咧依然咧系偏低噶。咁啊，虽然冇错，今日沙特阿拉伯咧同埋俄罗斯咧都扬言咧就话会繼續咧就執行呢一個自愿減產嘅行動，去到今年年底，更加唔排除咧去到明年咧有機會將呢個減產行動將佢延長嘅。咁但係無奈啦，咁啊據彭博嘅數字顯示啊，咁啊油組即係OPEC 啦，喺呢一個七月份就見到佢嘅產油量咧就去到2.778千萬桶呢個低位之後咧，喺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連續三個月份咧嗰、那個產量咧都見到係回升翻嘅，雖然個回升速幅度唔係好大啊，咁但係足以咧俾炒家藉口咧將個油價係將佢推低嘅。咁啊，確實啦，咁啊，以巴個局勢咧，暫時咧都未擴散到去整個中東啦。咁啊，依然咧都但係唔好忘記呢以巴個局勢始終係存在住個隱憂嘅。咁啊，加上咧就話歐美嘅冬天咧都快將來臨啦。咁我相信呢一系列嘅因素咧都會限制住個油價進一步回落嘅壓力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住啦。咁我覺得個油價咧就再大跌的空间就未必太大的。 好啊，转个角度跟进下中东的局势呢就越乱啦，俄乌战争就反而有望结束咁样。但如果俄乌战争呢结束的话，对哪一方来讲更加有利呢？ 嗱，冇错啦，咁啊自呢一个以巴喺10月7号爆发呢一个嘅个战事以嚟啦，咁啊市场咧就一直都关心啦，就话美国如果将个专注力放咗喺中东嘅问题上咧，会唔会咧系冇时间去再理会乌克兰咧咁样样？咁好多人都有呢个疑问噶。咁喺过去周末嚟讲嘅话咧，就呢个消息咧就终于又传咗出嚟噶。咁啊，来自美国国家嘅广播嘅公司嘅报道就讲啦，就美国咧同欧亚洲嘅官员咧正同呢一个嘅乌克兰政府咧就商。中土咧就同俄罗斯咧系作出和谈嘅方案嘅，咁啊究竟系佢哋研究紧咧，究竟系用乜嘢嘢去换取俄罗斯嘅和谈嘅承诺噶？咁啊虽然乌克兰嘅总统泽连斯基咧就否认有关嘅报道啊，咁但系当然啦有咁嘅传闻又唔系话完全冇原因嘅，咁所以呢个系值得留意噶。咁啊乌克兰咧由于位处欧洲啦。咁佢嘅戰事一日未平息咧，對歐洲始終嚟講係一個威脅嚟㗎，係會阻礙到全球嘅資金 咁進入歐洲啦，令到歐洲嘅經濟難以加快發展啦，以至個歐元匯價會受壓嘅。咁如果假如俄烏嘅戰事係有機會盡快平息嘅話咧，咁對歐元嚟講當然可以視之為一個利好因素嚟噶。咁所以咧，我哋密切留意住各個事態發展係咪真係會令到俄烏嘅戰事會早日解決得到啦。 嗯，咁啊，環球嘅局勢咧都每一日都有唔同嘅變化嚇。當咧中美方面咧全球關注呢個習拜會啦，咁釋出利好信號，其實市場都普遍睇好少少啦。中美大事都雙方面都唱好，會促進多啲溝通啊、經貿合作等等啦。咁啊，市場嘅推演原先都幾好，但係咧隔晚美股咧就拱一聲跌落嚟，原因何在咧？就係聯儲局主席啊鮑威爾嘅一啲言論咧，就令到大家好似對嚟緊咧又覺得嚇唔係話唔加咩，又加翻，咁究竟點搞法咧？咁啊，交俾温生咧詳細幫我哋講埋聯儲局嗰個議息啊方面嘅情況，有啲新嘅 update 喎。嗯， 係啦，冇錯啦，我講得好啱啊。咁啊，聯儲局主席嘅鮑威爾咧，咁琴日咧喺國基會嘅小組會議度咧就講話啦。咁佢講咩咧？佢就話咧制定個貨幣政策嘅時候咧就必須要謹慎嘅。咁啊，對於打擊通脹嚟講咧，佢認為咧聯儲局咧仍然都有一段路要走嘅。咁但係與此同時咧，佢又呼籲咧就要防範咧就加息太大咧會對個經濟帶嚟嘅負面嘅影響。咁即係言下之意咧，就似乎咧佢就話：，你哋唔好諗住我唔加，我仲有機會加息㗎咁樣嘅。咁但係我想講嘅就係 ，OK， 就算佢有機會加息啦，就算有機會加息啦，咁我相信咧都要講緊差唔多接近三個月後嘅事啦。咁我星期一都同大家講解過㗎啦，因為咧下次嘅聯儲局嘅議息會咧就係12月14日嘅，12月14日咧就太過接近聖誕節啦。嗱，以而家美國嘅經濟嘅環境，見到佢上個星期個就業數字嘅回落啊，最近嘅 ISM 供應協會啊嗰啲數字亦都見到回落啊，咁嘅時候佢喺聖誕節如果佢去加息嘅話咧，係會嚴重影響美國嘅聖誕嘅銷情噶。咁如果美國聖誕銷情一旦受到影響嘅話咧，咁當然啦，又會令到美國經濟咧會加快咧係滑落㗎。咁所以我覺得佢呢未必會喺12月14日嘅議息會去加息㗎。咁如果12月14日唔加息嘅 ,1 月份呢聯儲局呢係冇議息會㗎。咁再下一次嘅聯儲局議息會呢係要去到2月1號㗎。咁即係話差唔多距離而家呢都接近三個月㗎啦。咁如果喺未來好三個月嘅裏面佢都暫時唔去加息嘅話，如果我估計冇錯呢，咁其實都足以呢令到市場呢可以鬆一口氣先啦。咁如果你話去到2月1號係咪真係會加息，咁到时再讲啦，睇个经济数据啦，系咪先？睇个圣诞嘅消息点样样啦，咁有好多嘢要睇啦。 系啊，睇下习拜会可能倾得好开心咧，可能有啲新嘅措施又出台咧，两个国家都开始合作翻咧，咁哇，呢啲绝对系一啲好嘅佳音嚟噶，比圣诞嘅佳音可能系 大家啦。咁啊，习拜会系下个星期三15日嘅。 好啊，好啊，咁啊，温生，我哋下个礼拜一再同你倾偈好嘛？多谢晒你，拜拜。 越爱越弱势，越令我犹豫。离场10秒，又认输了事。明知拣错伴侣，却在意，梦想法难提议。痛够了，无法去制止。 越痛越自责，越令你仁慈。回头10秒又后悔至此，即使安慰下去我乐意，但劝你这次全然后退，尽快别太迟。 分手吧，我知，就算知难尝试， 修补关系你知没意思，欠睿智。 跟他早心力透支，就到此任性处置，难挨在你长期错误里坚持。 应该开口吧，我知，就算知难随。 即使担心没靠 就似伴侣，就像照镜子，即使挣扎下去，你愿意，别要再反思，寻求下。 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宁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悦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宁、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阿欧。 礼拜六日咧，真系好多好嘢玩嘅。咁你话FIA 嗰比赛咧，就今朝就讲咗好多封路啦。阿、小白、阿船仔同埋 Didi 咁啊，喺呢个中环海滨嗰度咧，咁啊有呢、這个叫做最终回啦。咁旁边有个嘉年华，俾大家感受下气氛啦。咁啊免费入场嘅。咁啊刚啱话后日呢个渡海泳咧，又有喺尖沙咀海滨花园嗰度咧，公园嗰度咧，又有一个咧 嘉年华。 嘉年华啦， 咁、 周围都有唔同嘉年华，好多嘢睇，好多嘢玩。咁啊原来咧去翻屯门。黄金海岸嗰度咧， 又有嘉年华， 系又有个嘉年华，有个咧香港顶级车坛嘅一个盛会啦，揾咗好多，即系譬如有啲F1 嘅九十年代嘅 F1 嘅赛车啦，咁你可以睇啦，可以打卡啦，掂就应该唔俾你掂， 估计 都劲啊，都劲啊！ 自己咧有阵时睇到人哋啲车咧，真系觉得好靓噶， 震撼噶， 即系嗱，我同埋小白都有一定嘅年纪啦，咁啊，即系小白啊车龄更加之长啦。你咪换咗两次牌啊，小玲啊，小白 唔系一次啫嘛， 一次啊，你有冇廿年牌啊？ 有 廿年咪两次咯，十年一次吗？ 哦，我咁我换咗一次， 但系未嚟紧应该仲有两三年就差唔多啦。 系 有 都睇翻，唔记得咗啦。 你一定有换咗廿年牌，因为咧我入到嚟电台做咧，差唔多佢已经揸车噶啦。 我住得远啊嘛， 系、啊，佢已经系驾驶人士嚟噶啦。嗰阵时我已经见到佢嗰架古董少少嘅车，我觉得几靓嘅。 我 嗰 个白色嗰架， 我以为你嗰阵时姓白，跟住就揸翻架白色。我真系咁样好直接咁谂噶。 啊、你冇见我即系有几次嘅几架车都系白色嘅咩？ 都系白色，系嘅，系啊，系。 我将呢样嘢局限咗我自己， 我都唔系嘅。 我承认我系 呢个系一个色力场嚟嘅。船仔，你中唔中意睇下啲古董车或者旧车啊？其实 我唔系好识欣赏咯，但我有时都会睇嘅，即系行过咧。譬如有啲人系真系会揸嗰啲车出嚟咧，我系话哇。 真係好有錢咧咁樣。 哦，我話你嗰陣時記得，我記得你講過話你考車牌炒過一次份啊嘛，係咪啊？ 都唔止炒一次，我都炒咗三次。 係咩？你考過三次㗎？ 我都係啊。 喂，其實除 魯迅零意外啊， 係啊，持續進修基金咧都有啲學車嘅課程，我幾。覺得你可以用下嗰個持續進修基金去再學 下。其實我係要的，因為而家真係搬遠咗咧，我係真係覺得有部車係方便好多，係、我覺得係成件需要。以前係覺得啊，唔知點解要跑咧，咁啊而家覺得好似真係需要。 同埋你可以養一架叫做家庭車咧 ，family car 咧，唔係話你要有架七人車，因為你爹哋媽咪同埋哥哥咁，可能大家一家四口出去玩，可能出去飲飲食食咁都叫做唔使下 call 車咯，係咪先？即 係 比較直率啲。咁講多少少呢個活動啦，咁啊呢個叫做經典車咧，都幾多靚嘢睇㗎。咁所以你話喂入去黃金海岸禮拜六嘅時候及下咁。覺得都係一件樂事嚟，因為咧原來運呢啲經典車咧嚟香港咧，要嗰個錢咧都幾貴嘅，同埋咧 保險都貴啦，一睇就知。 要啲叫做名車收藏家咧，將佢最靚嗰啲車攞出嚟 show 俾你睇咧，亦都係好難嘅一件事嚟嘅，因為有好多叫做收藏家咧，其實。我中意自己孤芳自賞啫嘛，我未必同你 share 嘅。你想睇啊，嚟我自己屋企嘅車庫睇啦。 唔捨得嘅都係嘅。 好似有啲勁人啦，佢哋自己地牢全部都玩具嚟嘅、 啊。 你講古老闆係咪？古老闆嗰個就眾所周知啊。其實佢好好嘅，古老闆咧，佢會開放俾啲低收入家庭嘅小朋友，或者有陣時有啲志願團體想去參觀咧、古老闆會願意去開。 所以啲收藏家無論係賽車定還是係玩具咧、有啲人真係会好好嘅，即系佢觉得咧，有件好嘅嘢咧，我反而想佢出多啲 show 啊， 系啊， 因为佢啲 show 咧唔系净系嚟香港噶嘛，咁有阵时候全世界都会去噶嘛，佢想多啲人咧睇到佢呢件嘢，然后佢就会觉得。啊！你哋好中意呢件嘢咧，呢件嘢系我嘅， 系啊，咁啊可以与众同乐，都系一个乐趣嚟嘅，同人哋分享，咁啊自己收埋有咩好咧？不过睇下天气配唔配合先，咁啊嗱，今日咧大致系多云嘅，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有一两阵嘅雨啦，最高气温大概29度啦，要睇下呢两日展望咧，周末期间OK 嘅，大致都系多云少少嘅啫，风势颇大，俾大家吹下风啦，咁啊，星期日咧气温啊就会逐步下降啦，咁啊，所以咧长者同埋小朋友注。要保暖咯，知唔知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以巴衝突持續，以色列軍方星期四晚據報對加沙北部兩間醫院周邊地區發動猛烈空襲。以軍之前證實將會計劃在有限時間和區域之中進行人道主義援助為目的的戰術性局部暫停衝突。美國白宮說以色列已經同意每日在加沙北部暫停四個小時的攻擊行動，並且開闢兩條人道主義走廊讓平民能夠逃避戰火，形容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另外再有報道說談判人員正是討論停火三日換取哈馬斯釋放十幾個人質，而伊斯蘭聖戰組織就發放他們手上兩個人質，包括一個70多歲女子和一個13歲男童的片段，說他們已經準備好當安全條件得到滿足的時候釋放這兩個人質。美国财长耶伦一连两日在三藩市和到访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以缓和中美关系紧张对经济的影响。耶伦说希望就美中经济关系、中国的补贴措施以及气候变化和债务减免等全球挑战进行公开和实质性的讨论，并且重申美国无意和中国脱欧，说美中经济的全面分离将会对两国和世界造成经济灾难。何立峰就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和访华的美国代表举行会晤，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将会和美方就中方关心的经济和投资关系进行沟通，寻求有效措施令到中美经贸关系重回正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日本内阁特别顾问、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并且举行中日高级别政治对话机制磋商。王毅展明了中方对当前中日关系的原则立场，并且指出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正确路径。双方重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各项原则，努力推动两国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另外，王毅亦都就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台湾、历史等问题表明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强调日方应该将希望尽快改善中日关系的表态体现在具体行动上。旅居美国的大熊猫美香、添添和他们在华盛顿出世的雄性大熊猫小奇迹返抵中国，搭载美香一家三口的专机，经过19个钟头的飞行之后，深夜抵达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在机场等候多时的中方大熊猫饲养员说，虽然经过长途飞行，三只大熊猫状态总体平稳，经机场海关工作人员查验之后，将会转运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位于卧龙神树坪基地的隔离检疫场。美香和添添在美国23年间一共孕育四只大熊猫，其中泰山、宝宝和贝贝之前已经回国。美香一家三口回国之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还有四只大熊猫。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09， 日元 151.34， 瑞士法郎 0.904， 加元 1.381， 人民币 7.284， 英镑对美元 1.222， 欧元对美元 1.067， 澳元对美元 0.63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日经平均指数报 32,310 点，跌33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9.21美元，卖出1959.81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多云，风势颇大，星期日稍后气温逐步下降，随后一两日早晚较凉，最低气温大约20度。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呈祥道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君怡峰，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东隧去港岛方向车龙在游丽村，私隧出翻九龙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啦，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咁另外，张南隧道嘅蓝田出口啦，去翻东隧方向咧都系车多。咁而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就喺中山纪念公园。喺九龙区，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彩虹村。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太平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喺窝打老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泉处繁忙啦，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住小榄有交通意外的，已经清理好。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三圣村。后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新墟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翻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所以影响到而家洪天路出翻元朗公路都是车多繁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就喺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科学园。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最后提一提大家，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的分时段收费将会在12月17号上午5点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Purple Birdie Board。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 即日起到11月19号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 今年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至尊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女歌手、乐队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国剧《八三零》， 中国首部女公诉人题材电视剧， 公诉 迪丽热巴同大为领衔主演。 董事长， 木恩，点解见你有啲唔开心咁样嘅？ 我之前喺录播嘅《旧班底》，你公司辞退咗啦。呢件事你知唔知？ 我唔知道，系边个嘅决定啊？ 究竟系边个嘅主意？又点解要咁对佢呢？ 国剧《八三零》公诉，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今日做咩呢？就系话啊，要邀请一位屋企人或者朋友共度晚餐。 基本咧，日日都发生咧呢啲事。 系咯，咁如果你话日日都有同屋企人食饭，咁固然即系开心幸福啦。 系。 咁但系如果冇嘅话咧，咁啊借呢个机会，咁啊同佢食下饭。咁又或者你日日都食噶啦。咁但系譬如伦理关系，如果想打得好啲，呢啲都系机会嚟噶。 系啊，我哋系好正向嘅，唔系叫你喺网络上边咧识啲屋企人翻嚟啊，有啲识嗰啲咩 Sugar Daddy 啊嗰啲，唔系啊吓，我哋系正向嘅。啊，如果你有啲屋企人啊，好耐冇见，咁你咪约佢食餐饭，譬如疏少少，譬如姑姐啊、姑丈啊咁样，你咪同佢食。哦，咁啱咪个姑姐都喺外国翻嚟啊，可能呢个礼拜就系要同佢食饭， 所以话 比较轻松啲啊 ，book 定位啊，轻轻松松食餐。饭话下当年，其实都系一件上心乐事嚟嘅。 系，我有两位家姐嘅，咁其实佢哋两个咧都几好嘅，即系每逢周末嘅时间咧，都会谂办法咧系过嚟我哋嗰边嘅，即系我同妈妈近啲嘛，过嚟我哋嗰边咧就一齐食下饭啊，见下面啊咁样嘅。咁啊呢啲小聚咧都开心。 系啊，谂一下我突然间啊，我想约我婆婆食饭。 哦，系啊。 系啊， 婆婆约咗你一年，你终于有觉悟，你约翻你婆婆食饭啦，系咪啊？ 都系嘅，唔系平时都有见嘅。咁不过咧，即系婆婆就可能行动冇咁方便咧，就真系要去佢屋企啦咁样。咁话一系好似有一段日子冇见佢，又见下佢啦。 系咯系咯， 约婆婆烧嘢食咯，去你屋企嗰度。 应该行唔到楼梯啊， 抬佢上去咯。我以前试过咧，即系我婆婆仲在生嘅时候啦，咁佢。去沙田有个地方咁食饭嗰个地方呢就车到唔到㗎。咁佢就两只脚唔方便啦。咁我真係呢同屋企人一起抬佢係呀抬埋佢轮椅上去。咁佢食完餐饭又抬返佢落嚟呀咁样。咁佢开心啦。咁我哋虽然出咗分力嘅即係係辛苦嘅。咁但係都觉得好开心。 係呀、因为行动不便嘅人士有阵时成日都觉得麻烦到人啦。咁、只要你係后生仔讲真你后生仔冇尽气力㗎啦。咁你咪搬搬抬抬最高安全地去输送。咁当然亦都显示一样嘢系咩呢其实香港应该多啲无障碍嘅设施囉。咁如果多啲无障碍嘅设施 咁咪唔使 夹， 系啊， 即系行动不便嘅人士就冇咗嗰下尴尬啊！即系话，唔好搞到人，唔好搞到人。其实根本可以唔搞到噶，多啲无障碍嘅设施，咪唔搞到咯。唔搞到你中意上山又得，即系冇话上山啦，即系你去啲高啲嘅地方都唔会咁多限制啦。容许我咁样讲咁啊，即系虽然即系由食饭呢个点扯到去无障碍，但系最紧要就系大家一家乐也融融咁啊，食下饭啦，无事啊常相见啦。倾下计啦， 系 啦， 我住村屋嘅更加同啲邻里咧都几好嘅、大家可能煮咗啲食物之后咧会 share 嘅， 好啊， 咁我觉得呢个咧都好切合我哋今日嘅主题啊，即系你有啲好食物嘅，其实都不妨大家 share 咯，几好啊，咁样 系都系贵乎分享啦，我觉得大家好啦 ，Happy Friday 啦。 唔知道你平时中唔中意食薯片呢？船仔咧都几中意噶，仲觉得薯片非常之好食。不过究竟薯片系点样发明嘅呢？就等孔益船船仔转头话你知。原来是1853年的时候，美国纽约州萨拉托加的温泉首创的。有些有钱人成日都会去到那个温泉，一个叫做月亮湖的宾馆度假。那里亦都有一位大师傅叫做乔治·克罗姆，他是本地人来的。有一天有一个客人要求他将炸了的薯片送回厨房，要求他将薯片切得再薄一些，炸的时间再长一些。乔治的脾气其实都挺衰的，所以决定就给这个讨厌的食客一些颜色看看。于是他就将薯仔切得非常之薄，炸到它卷曲好脆，还落了盐。他又想了、这个客人一定不会想吃啦。结果这个客人竟然非常之满意，还要叫多几份。现在美国每一年原来是会消耗了3.7亿千克的薯片，所以薯片也都成为了美国第一速食品。当然现在很多的薯片都含有了大量的添加剂，而且有很多的油分，所以尽量都是少食为妙啦。 我承认我有时看起来好严肃，低着头吃着我的食物，不要敌我眼神，试图邀请我加入，我好害怕我表达不清楚，事实有多精彩都明白，都在我脑海，谁和谁又分开，谁先没有了爱，好像挂挂几摊朋友无 四海交谈着别人崇拜，没有预备错误，有了得到高人权，旁人觉得我坏，坏人觉得我怪，自我却真才明白，因为我得了，我这叫空余爱。你们笑的时候我笑不出来，我为何还要给个交代，孤独坐在角落，但我已经亮起白，即使没有半个人看出来，世事有多精彩都明白，都在我脑海，谁和谁又分开，谁先没有了爱，好像跨过奇谈，朋友五湖四海交谈着被人崇拜，没有预备错误，有了得到高人权，好人觉得我坏，坏人觉得我怪，自我却总才明白，这社交恐惧爱 Eason 陳奕迅有呢首作品，名字叫做《社交恐懼癌》。 晨光警聲， 各位听众早晨，今集的晨光第一线晨光警声再次邀请到香港警察公共关系部督察严志刚先生担任嘉宾主持的 Philip Sir 早晨。 早晨啊 Vicky， 各位听众早晨。 Philip Sir， 你就作为晨光警声的主持啊，其实我身边呢都有不少人问我看你们的社交媒体的宣传，说你主持的警声直播退休、哦。作为警声系列的节目主持，我就当然知道发生什么事啦。不过我相信呢有很多市民都好想知道究竟警队嚟紧有啲乜嘢新搞作，不如你同大家介绍一下警声直播嘅节目新动向啊！ 我当然可以啦，哇！嗰次嘅社交媒体宣传咧，真系好大回响啊！我个电话咧，成个礼拜不停咁样响啊！其实咧呢、這个咧正正就系我哋新升级嘅节目。警声直播咧，继我哋警务处同港台两边合作嘅经典节目《警讯》之后咧，将会第二次迎嚟新嘅转变，步入新阶段啊！ 我就睇过《警讯》嘅旧片啦，我见到你之前咧都系我哋《警讯》嘅主持，过咗咁多年，个节目升级咗，你都升咗级，由你同我哋介绍一下警队呢两个资讯节目嘅历史，真系最适合不过啦！ 俾你暴露咗我嘅年资添。其实呢警队资讯节目嘅宣传目的咁多年啦都冇变过，就係、是、向市民推广防罪滅罪嘅信息，提高警队工作透明度，争取市民对我哋嘅信任同支持。警讯自1973年启播以嚟，就住社交媒体普及，市民接收资讯嘅习惯有所改变，喺2020年当时嘅警察公共关系科就构思咗警声直播呢个节目，透过直播嘅方式加强同观众之间嘅互动同沟通。我哋仲有小编即时去解答佢哋嘅疑问。喺呢三年嚟，个节目不但提升咗警队工作透明度，加强咗市民对警务工作嘅了解，亦都争取到好多市民嘅支持同埋认同㗎。 节目嘅形式就与时并进， 宣传的目的初心不变，那你们的新节目警星360和旧节目有什么不同，有什么新卖点先？ 话明是全新的节目，当然有全新的播放模式、全新的环节，以及用全新的面貌和各位观众见面。这个全新的节目警星360是用6分钟，即是360秒，全方位多角度为大家送上最新最实用的防骗灭罪资讯，同时将警队最新动向带给各位观众。节目内容简洁明快，由多段短片组成，力求以故事性、资讯性和趣味性的内容吸引观众。啊，是的，话时话 Vicky， 你有没有收看警星360第一集的？ 梗系有啦，我又点会错过呢？你哋警队最新节目《警星360》喺11月1号就首播啊嘛！除咗长度系360之外，你哋连播放时间都好有心思，都系一个360，就系逢星期三晚上6点喺警队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频道同步直播，而且播放紧嘅时候，我仲见到你哋两位主持同埋小编喺网上面留言同各位观众互动交流添啊！嗱，不过有样嘢 ，Philip Sir， 我好想知嘅，可唔可以分享一下点解你哋会将原本大概半个钟头嘅节目改变成为六分钟嘅节目呢？ 因为咧，我哋都知道大家生活工作好忙碌，时间宝贵。所以我们想提供一个简短而有趣的方式，向市民传递防骗灭罪的资讯，和说好香港警察故事。而且短视频在社交媒体上面更加容易分享和转发，这样我们的信息就可以传播得更加广了。 啱啊，我好赞成你嘅讲法啊，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而家网上面睇啲 KOL 嘅短片咧，都系讲紧五至六分钟左右。香港人咁讲求效率，片段精简啲，吸引力咧都会大啲啊。而家宣传就系讲求快、狠、准啊嘛。咁你哋新节目嘅名字就叫做《警星360》，仲有冇啲乜嘢特别含义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警星360呢个名咧，其实系有三重含义噶。头先讲咗两个啦。除了节目逢星期三夜晚六点正播出，和每集只有六分钟长，啱啱好360秒之外，我们都希望能够以全方位360度的方式向市民传递信息，还有全方位的意思的。 听完你咁介绍之后，先知道原来你哋嘅节目名咁有意思、哦。咁除咗喺网上直播之外，仲有冇其他嘅播放渠道噶？ 当然有啦！除咗喺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播放之外咧，我哋仲会将呢啲短视频推送俾我哋嘅合作伙伴。当然啦，系包括你哋香港电台同埋其他电视台啦。另外我哋仲会将节目嘅精华防骗资讯啦，放喺公众地方超过1500个实体屏幕上播放。好似是旺角警署外的大电视啊，或者是医院入面的电视机咁样。咁样呢就可以线上线下俾更多市民吸收到重要的资讯啦。 果然是一个非常之全面的播放同埋宣传策略，可以俾多啲人知道线上线下都可以接触得到防骗嘅信息。希望无论大朋友定係小朋友都可以學習到防骗嘅知识，唔会堕入骗徒嘅陷阱啊。 喂，你讲得非常之好啊 ,Vicky。提防骗子可以由细开始，所以我哋嘅节目咧系绝对适合大朋友或者小朋友收睇噶。讲起宣传，除咗节目制作之外咧，我哋仲有新嘅宣传防骗提子礼品，好多咧都系小朋友好啱用、好中意嘅嘢嚟噶。 咦 ，Philip Sir， 你系咪讲紧新嘅提子手表咧？我喺10月22号都有去到沙田其中嘅商场度参加你哋嗰个正义守护联盟展览啊！当日除咗有处长萧 Sir、伍仲恒同埋欧永权唱歌之外，仲有一班好可爱嘅小朋友提子大事跳舞，现场咧真系人山人海。不过最夸张嘅就系见到好多市民都排队参与活动，想攞你哋嘅提子手表、哦。 系啊，提子手表又得意又实用，当然系好受大家欢迎啦。除了看时间之外，隻手表还可以投射24款宣传防骗的提子图案出来，夜晚看真是非常之漂亮的。最适合就是家长陪小朋友临睡之前去讲解防骗知识的。 Philip Sir， 我真的想到一些超级英雄片，如果需要超级英雄帮手的时候，就会将信号发射到天空那里。这隻手表的概念真的好好啊。现在骗案横行，我们真的很需要每个人都做提子去提提身边的人。那几时才有机会可以拿到提子手表啊？ 由于提子手表实在太受欢迎了，我们都要准备多些货先。 如果大家不想错过攞提子手表的机会，记得要密切留意住我哋警察社交媒体平台同埋我哋警星360公布嘅活动啦。 我相信提子嘅粉丝一定会留意住你哋警队社交平台同埋警星360嘅公布。讲返个节目啊，虽然你继续主持新节目，但係冇得做直播喇喎，会唔会有啲唔舍得嘅感觉啊？ 其实我都几享受直播期间同观众互动嘅感觉嘅。不过录播同埋直播呢其实都各有好处㗎。虽然直播可以同观众有更多嘅互动机会啊，不过直播期间真係有好多嘢呢好难以控制㗎。或者等我分享一个我经常都会同啲受访嘉宾讲嘅定律啦，就係、是、回飞定律啦。呢、这个定律呢係话任何可能会出错嘅嘢都会出错。所以就需要去预备任何可能出现嘅突发情况，从而减低相关嘅影响。喺直播期间，我试过信号突然中断啦，试过啲灯突然冇电熄咗，亦都试过咧，明明系面对面倾紧偈，大家都听到大家讲嘢嘅，不过收音咪唔知系咪受咗干扰啊，就收唔到我哋嘅对话，甚至乎咧有啲嘉宾本身准备咗好多说话想分享，但系因为面对镜头嗰阵咧，突然间脑海一片空白。咁啊，呢一啲都系人之常情，正常不过嘅情况嚟噶嘛。咁所以每一次直播之前咧，我都会同啲嘉宾讲，放松啲得噶啦，我哋只不过喺镜头前面倾下偈嘅咋。 啱啊，你头先讲嗰啲咧，都系直播节目会遇到嘅情况，所以真系好需要主持有执生嘅技巧。咁嚟紧你哋就会用录制嘅方式播放，相信咧就唔会再有呢啲问题啦。我哋做主持嘅真係穷一世嘅经验都係不停磨练呢一个执生技巧啊。不如 Philip Sir 你又讲下录播有啲乜嘢好处啊。 好啊，用录制嘅方式呢去播放新节目嘅所有片段，当然可以制作得更加精美同埋细致。而且我哋仲会为片段加上字幕。即使係需要透过字幕了解内容嘅观众，例如係搭緊车冇带耳筒，一两个站咁短嘅时间呢，都可以令到你掌握我哋警队最新嘅资讯，仲可以更加容易吸收到重要嘅防骗灭罪信息添。 嗯，咁我祝你哋警星360节目越嚟越成功，希望各位观众收睇完你哋嘅节目之后，好似有一个保护网咁样，360度全面保护大家，避免受骗。Philip Sir， 今日真系好多谢你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关警星360嘅资讯啊！ 唔使客气啊 ，Ficky， 记得警队全新节目《警星360》。逢星期三晚上6点正在警队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平台同步直播，想學習更多防騙滅罪資訊同埋了解最新警队动向，记得密切留意收睇我哋嘅警星360节目啦。喺节目再同大家再见啦，拜 拜。 Bye bye。 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美股表现咧，其实原先系唔差，不过咧，美国联储局主席啊鲍威尔咧发表咧鹰派嘅言论啊，咁啊，令到咧美国嘅国债孳息率咧都有所回升啦。咁啊，美股咧都三大指数都要下跌嘅，道指跌220点。标普500指数咧跌35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28点啊，港股 ADR 咧都要跌啊，跌146点啊，咁啊，今日港股开出嚟应该都又低少少啦吓，继琴日咧跌咗57点之后咧，今日咧一开应该都跌100几点啦，咁啊，股市嘅情况咧转个头再同大家多啲去跟进啦。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大藏开麦入边，咁啊，亦都除咗有我之外啦，小白之外，亦都有大藏麦嘅。早晨， 早晨，小白。 啊，最近咧，我就虽然唔系成日留意啲法律嘅消息啦，我净系知道呢一个嘅荔枝角嗰度啦，嚟紧又话要装修啊，唔知系咪搬迁啊咁样，咁啊，希望都有个好嘅环境啊，处理啲法律事宜嘅。 哦，都系有一段日子噶啦，呢荔枝角嘅收押所吓。咁啊，最近咧就知道佢哋要。是有新大楼的建设啊， 嗯， 不过呢就是因为你知啦，如果是有啲人跟屋装修呢，里面啲居民都要喺搵个地方住下。 是啊是啊是啊。 咁所以有啲里面啲囚友呢就好似话调动咗啊，远喎，去到嗰啲叫东头啊，即 係 赤柱嗰边啊。 哇都好远喎。 是啊，即係、就是、如果去探访嘅时候呢就啲水路啊远咗啲嘅。不过有新嘅嘢等个新嘅嘢出嚟就好事嚟嘅。 係啦，咁睇啲新闻报章啊，就唔知会唔会有牙医啫。啊咁不过迟啲就慢慢大家理解啦，多啲啦。 我一定係会有多啲设施嘅。咁呢个星期嘅啊啲法庭新聞有啲就係、是、颜色计即係黑黑地 咯。 咁嗰啲就未必有特别兴趣啦。反而有一單呢就幾得意，佢又唔係案件嚟嘅。就話呢、這個啊香港大學啊。呢、這个呢个法律系里面呢獲獎喎、 啊。喂喎、啊、请问係咩獎呢？ 第一呢我就孤陋寡闻，唔知道原来佢哋有呢个实验室嘅，有 lab 㗎喎。 係啦，点解连你都唔知嘅？ 係我真係蒙查查㗎嘛，我以前淨係知道你话咩啲嘅医疗啊，咩生物化學、啊。 係即係譬如跑 lab 嗰啲话你都会 jog 架 lab 我哋都会知啊。 係 法律系个 lab。 係都有啲 workshop 咁样做嘅嘢。咁我喺度諗，咁唔通真係咦咁啲讲师话啊，不如如果有乜唔好唔觉意啊，个车有啲小小碰撞咁啊，即系等大家做个实验，睇下民事点样索偿啊。咁然之后，刑事真系俾人告嘅时候点样啊？抗辩定检控呢？不小心驾驶吓，唔系搞啲咁嘢啊？ 系一个 lab 真系好，我都好有兴趣参观下添。 吓、啊，咁后来睇下咧，原来呢个佢嘅字眼咧，似乎系同呢啲啊咩人工智能 AI 有关嘅。 哦， 即系谂下科技啊，点样可以咧系协助到呢个法律啊？仲唔止攞呢个奖嗱、啊？之前都攞咗奖啊，不过呢个奖嘅名称啊几得意嘅喎， 系 啊，简称系叫做科技英雄奖啊。 科技英雄奖啊，哎呀，听个名字来头好犀利下。 系咯，你话科技愣英雄呢？系睇埋晒嗰啲咩卡通定真人片，咪好多啲科学英雄嘅。 系啊系啊。 但如果你话英雄攞奖，喂，即系话即旧底计咧，即系屋企人当兵，你话 收到个电话， 话喂有个英雄奖颁俾佢，都咪话唔惊半日啫。 一听都已经两行眼泪滴咗落嚟先啦。好彩，原来打电话嗰个系自己个仔，啱啱我攞到英雄奖啦。 咁 可以咁好好多。 唔系大家利是睇嗰套咩 Tom Hanks 嘅咩？ 系啊 ，Saving Private Ryan 咁啊吓亲啊真系。啊，不过讲笑嘅啫啊！咁但系咧，再睇翻咧就系、是、依 AI 啊呢啲咁嘅新科技点样协助到法庭咧咁样啊？咁啊而家咧高等法院都有呢个科技嘅法庭啊。 系。 咁警察部咧都好耐咧有呢个由来已久有呢个科技罪案组咧，简单叫做啊。咁啊，亦都而家好多科技罪案啦，不幸啊。 系啊。 咁啊，日新月异，真系要啊与时并进啊。 啱啱。 咁但系法律又点样协助呢？你话平时以前咧，就真系要抄啲案例咧，就要用啲嗰啲咁嘅 law reports 啊， 系 啊呢啲法律汇编啊，什么东西咧，就于是嗰啲大律师楼就有好多书架嘅， 系 唔知刑令书啊，总之就摆晒啲唔同嘅law reports 喺度叫做吓， 系啊系， 咁有时候要引经据典啊嘛。咁就你見到咧，有時候嗰啲協助嗰啲 helpers 啊，嗰啲工人咧，去到打啲大案好、中案好咧，就揾啲木頭車咁上下東西咧，真係推住一車二車嘅案例咧，夾住紙仔上去 嘅。係啊，嗰啲 file 啊，咁而家咁 AI 係點樣幫啊？即、就、係、是、你話我要邊單案件，佢就自己幫你搞曬啦。 今時今日第一咧，就如果係香港。自己本身司法機構啲案例咧，佢哋好慷慨啦，即叫做免費啊嘛，你上網就可以咧睇到、由以前嘅到而家最新近嗰啲咧，佢、都上載咗，大家就可以睇到啦。咁、因為舊底咧，即係用呢啲咁嘅啲 law reports 嗰啲，即係用典籍嗰啲咧嚇嘅實體咧，就有時候就要講究嘅，即係話有啲某些。 其實 law report 先至可以用得嘅，拎到上去啊，因為有啲可能係更新得快， 嗯、 但係個準確性咧都又要考究噶嘛。 嗯， 咁而家咧即係電腦化、電子化，即係呢個啊上曬網上面咧，就似乎就應該就個認受性係高咗啦。 哦， 咁就變咗咧，就唔使真係攞住一大盒嘢上去啦。 哦，咁如果再以前嗰啲案件咧，即係以前仲用 paper 年代嗰啲，咁會唔會做翻一個 digital 個版本㗎？ 我睇落佢哋似乎咧有啲唔知啊，用 scan 咧，定系即系再化翻就即系打翻出嚟咧，咁都好旧嘅案件都仲有嘅。 哦， 咁而且就好多时，始终咧案例虽然话咧一日未推翻咧，一百年都依然有效啊，即系仲系 good law 啊。咁但系好多时新即系冇理由成百年都冇人提及过嘅案件啫嘛。 系啊系啊， 咁亦都咧中间系有人考即系。引述過啊，考究過，甚至有變化、改善啊，嚇、 嗯， 咁所以就未必下下需要用到咁舊嘅案例嘅。 嗯，明白。 啊，不過你話 AI 又似乎唔係淨係幫手話去叫 download 啲嘢啦， 嚇、 啊，即係嗰啲皮毛知識就知道，如果要用到人工智能呢一方面，就係話你其實佢一個電腦嘅程式啦，咁長啲東西啦，嚇、 啊， 不過就好先進嘅啦， 嚇、啊， 咁、但係都要靠。輸入一啲我哋已知嘅事實俾佢啦， 嗯嗯， 咁、就教識佢咧，叫做係點樣去做分析啊，係啊，作出個決定啊，咁樣，咦，咁即係同人道我哋平時見啲法官啊判案咧，相似喎、 啊。哎呀，係、啊，其實人本身都係抄襲嘅，又唔好淨係話 AI， 因為人都係學咗前人嗰啲嘢，咁啊，我哋學其實我哋都係抄嘅啫。 系啊，由 B B 系咪叫咩牙牙学语开始？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啊，咁跟住就上堂去到大学啊，咁、去学嘢。咁、所以咧，其实如果系啊，有一种可以快速即系协助啲 A I， 系咪话每个法官都揾一部 A I， 唔知系咪个 robot 机械人跟住佢咧啊？ 哦，咁咪一个法官就已经可以同时间审好多单案件咯。 咪首先要啊学识先 啊，系喎，系喎。 A 法官系揾个 robot A 跟住佢又开审啊，咁啊审案嗱抄答咁原来咁样嘅， 即系好似小桂子咁跟住佢就得噶咯。 咁然之后散庭之后，咦点样谂啊？嗰啲判词啊，咁咪照抄咯，咁啊就啊咁如果有十个法官 A B C D E 咁样啊，咁啊因为法律咧就要讲一致性啊嘛， 系 啊有个咩 consistency 啊又。 系啊， 咁即系唔可以阿甲啊咁判啊，乙咁判。嗱，呢机械人喺佢哋收集咗资料之后，唔系摆晒十个机器人坐埋一齐，咁、大家互通啊。原来法官系咁啊谂嘢，咁啊判案啊，唔知得唔得嘅咧？ 哦，都冇话唔得。有阵时候可能佢哋判出嚟嗰啲嘢咧，啊咁啱，原来中间有 A、B、C、D 三个嘅 AI， 十个入边有三个都系同一个法官个底嚟嘅。哎呀，咁真系真系。 嘢就都系唔好谂咁多啦，真系。谂翻即系，如果你有做 lab 嘅话咧，就好多科技噶，系飘去第二度讲下咧，讲揸车。 好啊好啊， 而家啲车咪好多科技嘅， 系 咁啊，整到晒一块二块啲叫咩 mon 系嘛， 吓 哇都几恶搞噶，即系对我呢啲即系唔 系 好有科学头， 一路揸车一路系咁揿 mon。 啊，第一只眼咧，你向住望住前面嗰、那个吓、大人幕噶，你又睇唔到，只手摸落去咧，咁啊，一系咧就要好似以前学毛笔字咁吊笔系嘛？ 哦，系、哦。 如果唔系你揿晒。 因为揿 mon 咧有一个同我哋普通嘅譬如传统车嗰啲，譬如 mechanic 多啲嗰啲咧，即系机械操作多啲嘅车唔同咧，就系、是、有阵时我哋如果揸紧车，我哋可能只手都会摸到我哋想摸嘅掣啊。但如果你 mon 嘅话咧，你净系咪点摸都系一块平面嚟嘅啫。 系啊，有啲叻到就系你唔使即系接触佢咧，啊争唔知几多分咧就已经可以有效噶嘛。系咯，咁你想听收音机咁嘅样吓，咁就揿台咧，你唔望到就系唔知点样揿。咁一系咧就另一个情况就系话，因为你吊笔只手咧唔系咁稳定，以前使毛笔字冇学好啊，咁系可能要几只手指揿住佢嗰啲冇反应嘅地方吓。 哎呀， 咁啊有啲似头先讲啲咩科学英雄有一只唔系叫咩 Spiderman 啊？ 哦，系、哦， 咁你只手就咁啊啦。几个手指揿住个 mon， 然后其中一只咧就 move 去掂，啊，希望嗰啲汽车工业可唔可以即系咩叫咩，成日都话啲咩人同人类可以配合嘅，好似唔系 user friendly。 哎呀，咁啊，最紧要佢哋呢啲方面都要多啲改进啦。如果唔系真系搞唔掂，揸车咧安全至上，有阵时太过用心神喺个 mon 上边咧，影响自己驾驶啊。 係啊，將來如果大吉利是有人被檢控嘅時候，呢、這個唔知係咪一個求情地抗辯理由咧？ 誒、哎，咁我哋今次做好人咯，因為我哋先將個問題講咗出嚟，咁各大車廠聽完之後，可以慢慢吞咯。 系啦，你有机会遇到呢啲吓行内高人，又问问倾倾啦。 好啊，好啊，唔该晒大壮威，下次再见，拜拜。 好，唔该晒小白，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废物再用，循环再做，当中都好需要用到我哋脑袋入边嘅创意力。最近就有一位妈妈帮佢三岁半嘅仔设计古装，而运用嘅材料就系旧嘅物料、旧嘅床单，足足帮仔仔制作咗成十几套影视人物嘅古装服饰，而当中嘅古装造型仲好多元化噶，好似有清朝的官服啦，将军盔甲造型啦，又或者是文质彬彬的愚者，手持利剑的造型都有。这个妈妈由挖图、剪裁，甚至是缝制，都是亲力亲为。用旧的床单做件衣服，用纸皮做竹帽，又会用不同的塑胶来去做头饰。所有的角色装扮都是她和仔仔很喜欢的电视剧角色之一。所以话废物唔系冇用噶，佢都系同样有价值。不如今个周末都尝试下攞屋企唔要嘅衣物嚟到去做一件你喜欢嘅电影、电视角色人物嘅服饰出嚟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We're a long way from home, haven't seen you in so long.But it all came back in one moment And the years started cold But I didn't notice it all And we found there's a room we're both in We get Chinese food in small white boxes Live the life we saw in Friends Your room, it barely fits the mattress Wake up, leave for work again The wind, it seems to blow right through us Down jackets are the trend The rush of rushing deep intolove. English girl in an American town, no elevator to the fifth floor. I'll ring on the buzzer, then you'll be right down. I wish time would freeze. Dungarees over the hoodie, we're out. Feet are 3 feet off the ground. Lost in love and we don't want to be found. It's just you and me. My English girl in an American town.When one on one, I thought I would be more nervous, darling. We watch comedies and miss the endings. Conversations till the dawn. Any change in tide, we push against it. Challenge meanings in the songs and head out without a reservation. Drinking out of paper bags and wasting time is time not wasted. With my English girl in an American town, no elevator to the fifth floor.Drink Moscow mules and steal the cups from mostly the Bowery Bar. What a perfect day to fall in love on. What a way to make a start. It appears when you think all is lost, then you don't remember when it started. Never have to pretend. 佢系 Ed Sheeran 有呢首 American Town。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五的朝头早又要找你港台电视三十一的阿祥，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十点半有什么看呢？ 咁啊，送俾大家有呢个中国嘅纪录片系列啦，《智能中国》啊。咁啊，《智能中国》大家睇开都知道啦，讲紧嘅咧系介绍我哋中国咧，呢、這个 AI 嘅发展啊，即系从基础理论到真系发展到嗰啲硬件啊、软件啊，应用喺我哋生活上面唔同嘅领域嘅。咁啊，今集咧就同大家讲紧个领域咧好大啊，讲紧城市啊。咁啊。話說咧，即係原來近年咧，中國咧就致力咧去到建造呢個智慧城市喎。咁啊，即係用好多 AI 應用喺個城市規劃同埋當中咧喺日常生活裏面嘅。咁啊，就會從咧最初咧，中國咧就建設一個所謂嘅數字城市啦，互聯網城市，到而家進化成為智慧城市。咁啊，大家想認真認識下咧，中國嗰啲 AI 嘅城市設計咧，今晚十點半要留意呢個智能中國啊！ 我都知道香港咧，其實都推出緊一啲措施嘅，譬如有呢一個香港智慧城市藍圖啦，咁啊，希望喺唔同方面，例如我覺得最明顯咧，而家就係有啲 WiFi 啊，即係政府嘅 WiFi 咧，其實已經 cover 到好多香港唔同嘅角落嘅。咁如果咧，都唔知內地方面係點，我知道內地而家係搭 lift 咧，佢哋係唔使好似我哋咁噶嘛，即係我哋咧入咗 lift 咪打唔到電話，然後又 connect 唔到 WiFi 嘅。大陸係已經做到曬， 哇！好犀利， 係啊，即係呢個好細微嘅嘢，但係都見到中國嗰個智慧城市嗰個建設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都有興趣，就記得留意十點半嘅智能中國。咁去到十一號，即係星期六嘅一點鐘，下午一點鐘有咩睇呢？ 喂，送俾大家呢個真係好節目，演藝盛會，約翰威廉斯柏林音樂會。嗱，講緊嗰個係啦，係一場嘅音樂會嚟嘅。咁約翰威廉斯咧，大家即係睇開電影嘅朋友咧，可能都有聽過個名。佢係一個好出名嘅世界級嘅電影配樂家，佢寫嗰啲電影配樂咧，其實全部都耳熟能詳。我一講咧，我諗你即刻個耳仔個腦裡會響起個音樂。嗱，佢創作嘅包括乜嘢咧？《星球大戰》、《奪寶奇兵》、哈利波特等等嗰啲电影配乐都系出自约翰威廉斯嘅手嘅， 我已经有段音乐喺我脑入边响起啦。 冇错，咁啊嗱，呢一个音乐会呢、這个柏林音乐会咧，约翰威廉斯咧就会第一次同呢个柏林爱乐乐团合作，咁啊一齐咧演出咗好多首咧佢好著名嘅电影音乐，嗱当中包括啲咩咧？我头先提过噶啦，《夺宝奇兵》、《哈利波特》、《星球大战》，嗱另外仲有另外一啲经典嘅《E.T. 外星人》。侏罗纪公园、大地雄心等等等等，咁啊，中意睇电影又中意听音乐，又中意听电影配乐，嗱，好似阿卓我咁啊，我又好中意听电影配乐。嘅、朋友记得啊，听日晏昼嘅一点钟要留意呢个演艺盛会，约翰威廉斯柏林音乐会啦。 咦，我都好中意听电影配乐噶，因为我觉得电影配乐咧系升华咗成套戏啊。系、譬如你就会见到嗰个音乐嗰个重要性，即系谂住就咁睇个画面咧，听啲人讲嘅以为够啦，但系原来真系加埋配乐系特别唔同嘅。咁所以咧，譬如呢一个 John Williams 嘅呢一款音乐，我几想听啊。譬如佢 Harry Potter 咧，即系嗰啲我特别记得咯，嗰个主题曲 系咧， 系 啊，好多时一听佢呢啲电影配乐咧，即刻毛管动，谂起好多剧情，但系嗰个其实一切都系佢嗰几粒音乐，真系好犀利。 系啊，同埋最近咧，即系小妹有个新节目啦，《音乐关系》咧，入边有好多嘅唔同，即系同啲音乐家去弹下电影嘅配乐嘅。咁啊，亦都系因为呢个节目咧，令到我更加中意，原来发现音乐咧系真系有升华成套戏嘅好处。咁所以咧，如果想听更加多，就记得留意十一月十一号星期六嘅一点钟，下午一点钟演艺盛会约翰威廉斯的柏林音乐会啦，去到十一月十二号的八点半夜晚，有港乐、哦， 冇错啊！咁啊，星期六听完一啲电影配乐啦，咁啊，星期日的晚上八点半啊，听翻我哋港乐，即系我哋嘅 Canton Pop 啊。咁啊，港乐咧，今集的主角咧就系 CY 陈宗泽，咁啊。陳宗澤咧就係、之前參加電視台選秀節目出身嘅啦，佢亦都喺我哋呢、十大中文金曲咧攞咗呢個最有前途新人獎嘅銅獎，咁佢今集咧上嚟會同大家傾下近況，唱下新歌， 喂，船仔，今集讲乐讲乐咧，系由你主持喎。 系啊，有我同思芬一齐主持啊。 咁啊，大家一定要捧下场啊！ 冇错，都系CY 真人咧，即系成日都之前睇电视啦，或者啲选秀节目认识佢嘅时候，都知道佢个人系好率直啦。然后系之前有首歌叫《神经刀》咁样噶嘛，即系就话佢系佢，然后佢真人咧系真系一样嘅。即系佢都系好率直啦，有嗰句讲嗰句嘅，咁而且当中咧都有啲火花，佢唱歌系真系好好听嘅，咁所以咧、除咗星期六听完电影配乐之后，星期日亦都可以欣赏翻香港嘅广东歌，支持下 CY 陈中泽啦，或者系睇下船仔点样做主持啦，系啦，咁啊记得留意八点半夜晚嘅讲我讲我，咁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下个星期一再见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基本法23条立法的公众咨询工作非常重要，任何市民都可以表达意见，但是对于是否用白纸草案，即是不设大前提，以拟稿形式收集意见，他认为并非最有效率的方式。邓炳强接受大公报和民怨文汇报专访，他说市民应该明白法例原则和规管范围，提出不同意见，再交由法律专家草拟条文，才对香港最有利，强调立法要有充足的咨询，但是不代表会拖。另外，邓炳强说，美国政客之所以用所谓的制裁恐吓特区政府官员、法官和检控官等，反映这些政客不希望他的代理人和爪牙受到惩治。他又说，对方以为用这些方法就能够恐吓到他们不去尽责任，这个是错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不寻求征服、占领或者统治加沙，但是如果有必要，就需要一支可信的力量进驻，以防止再出现武装威胁。内塔尼亚胡早前暗示以色列将会无限期负责加沙的安全，引起美国反对。他接受美国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加沙需要组成民官政府，但是以色列将会确保不会再发生好像10月7号的攻击，所以如果有必须，一支可靠的部队将会进入加沙，消灭杀人凶手，防止类似哈马斯的组织重新出现。内塔尼亚胡说，战争后必须要看到加沙非军事化、去激进化和重建。葡萄牙总统德索萨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将会解散议会，并且计划明年3月10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总理科斯塔因为涉及腐败案被调查，向德索萨提交辞请并且获得批准。德索萨在听取各方意见之后，作出提前选举的决定。德索萨说，没有立即解散政府是为了给2024年预算案得到批准和实施，确保经济和社会稳定，并且继续推动复苏和韧性计划的实施。他同时对科斯塔多年来的工作表示感谢。葡萄牙警方和总检察处日前在全国联合开展大搜查行动，调查政府官员在里和兴业务中可能存在的腐败行为，并且对科斯塔的办公室和官邸多个部长办公室进行搜查。总理幕僚长和总理私人顾问以及一间公司的两个高层被捕，科斯塔随后宣布辞职，并且表示不会再参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多云，风势颇大，星期日稍后气温逐步下降，随后一两日早晚较凉，最低气温大约20度。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62点，跌248点，总成交金额5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1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73点，跌5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03.4跌3.4，中芯国际21.85跌1.55，友邦保险68.85跌1.15，�八阿里巴巴80.25跌9，中国平安37.2跌8，小米集团16.26跌2.6，华虹半导体18.38跌1.77，理想汽车148.1跌6.8，盈富基金17.37跌2.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4，日元151.27，瑞士法郎0.903，加元1.381，人民币7.289，英镑对美元1.223，欧元对美元1.068，澳元对美元0.63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32339点，跌306点，港金报18255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9.09美元，卖出1959.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咁先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较为车多，而告士打道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嘅车龙到学园街，东隧去港岛嘅龙尾到尤丽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到擎天半岛。路面情况，港岛区下壳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系接近警察总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温思劳街。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分别到文化博物馆同埋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新墟车多，咁车龙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而元朗公路，而屯门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新墟车多，车龙系接近元朗公路近泥围。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逐梦新时代，青春更精彩。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即将在广西上演。香港特别行政区一共派出720名运动员参与34个决赛项目。港台电视32将会直击呢项盛事，一起为香港运动员打气。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11月5日至15日，港台电视32独家直播。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10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10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10全10美嘅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喺每个月10日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10日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西贡乡艺术节其实是一个3年的旅游项目，大家上年有去过，应该就会去了盐田子和桥咀洲。今年我们就再扩阔一点的版图，就去到滘西村，是即是滘西洲南边有一个村的，另外就是梁船湾。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艺文谷 主持李秋婷， 我邀请到策展人张国伦 Alan， 由第二届艺术节的主题讲起，当中亦都会介绍三百几场的导赏团。约定你星期六晚九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虽然佢只系十九岁咧，但系佢写嘅题材、佢嘅作品咧，都几能够令到好多朋友咧引起共鸣啊！今次咧就系、要有一个了结啦吓 ，Henry Moody Closure。 If I don't know how to let you go, you never lied, you never cheated, you never hurt me once, you never tried to mess up my feelings, but you're the reason that I don't know how to get closure. So do something I can't get over.We didn't fight, we kept it even, never did nothing wrong. You never meant to break me to pieces, but you're the reason that I don't know how to get closure. So do something I can't get over. Silence is so loud, feels like a nightmare. 虽然佢有一位咧好出色嘅网红啦，但系似乎佢发展呢一个歌唱事业咧，都越嚟越有水准啊！上星期升入榜占第八位，呢个礼拜轻轻跳到一级，去到第七位。Henry Moody Closur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君丽，我是一位残疾人士的地会运动员。 So what's up？ 我叫黄勤杰，我是香港土生土长的泰国人。 Finding through broadcasting， CIBS 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俾到一些非主流的运动做到推广。 如果有机会做电台节目，我会选择做 speed dating 咯。Speed dating 是真人骚嘅，可以藉此嘅机会就可以识到不同国籍的人。 跨越障碍， 闯出天地，就是 CIBS。 CIBS 现正接受申请，俾你做电台节目。 成功申请仲有制作资助。 网址 cibs.rthk.hk。 截止日期11月30日。 CIBS 人人广播。 晨光Morning Call。 九点四十二分啊，星期五嘅早上接通咗听众朋友，佢系邓太，邓太早晨啊， 邓太早晨， 早 晨， 早晨，早晨，伍作伟， 你好，你好， 系， 你好，朝头早有啲咩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咧？ 我咧就想。祝个细女，佢而家喺澳洲，但系佢都听到我祝佢嘅生日。 哦，因为系啊，网上面听到噶， 吓 系 啊， 网上 面可以听到。 啱啦，系网上全程啊，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同女女。 系啊，啱啱系今日11月10日。 系， 生日快乐，系啦。咁啊，澳洲边个位啊？喺墨尔本定系悉尼啊？ 墨尔本。 墨尔本，好地方啊！ 系啊，好多海鲜食噶，你有冇过去探下佢噶？ 龙虾。 系啦， 佢去咗一年啫嘛。 哦，咁慢慢食啊，可以。 咁佢玩下定落地生根啊？喺嗰边吓，邓太。 多谢你哋。 玩下定系落地生根啊，邓太。邓太， 佢可能定居啊。 定居。哎呀，谂住落地生根啊。 系啊， 落地生根。 咁啊好咯，寄啲龙虾翻嚟食。 系咯， 可以寄噶，喺嗰个唔知乜乜 market 嗰度，我唔记得咗。 直接寄过嚟咁样得噶啦。 太耐冇去啦。 物 新鮮咁樣食 啊！上一次佢都寄過嚟啦。 哦，係啊，已經寄咗啦。 佢翻過嚟一次噶啦。 係。 哦， 係啊，咁 今日帶埋龍蝦翻嚟啦， 帶埋啲龍蝦，把快樂帶回家，把龍蝦都帶回家，咁啊開心啦咁樣。你都會過去睇下佢啦，煲啲湯水俾佢。 會噶，我哋會。仲有我啲阿孫咧，有一個孫咧就喺十一月尾。 係。 30号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叫咩名啊？孙仔叫咩名啊？ 叫做 Leo，Leo，Leo，Leo， 系 你都不如过埋去啦，过去同佢哋一齐，不如煲汤，煲龙虾汤， 唔得啊！又系又挂心咧，阿 Leo 就喺香港啊嘛，系咪啊？ 唔系 Leo 都喺嗰边噶 ，Leo 都 系 澳洲噶啦， 系啊系啊，所以咪话叫阿邓太过去就煲龙虾汤俾佢哋饮啦。 好啊，喂，你都过埋去啊？会唔会啊，邓太？会唔会你都过去？ 因为我仲有先生喺度。 哦，咁你同你先生过去玩完之后再翻香港探下亲啫嘛。 依家好中意咁噶啦，半年香港，半年澳洲，半年伦敦，半年香港咁样噶，个个都系咁样玩噶，知唔知啊？好啦，嗱，今日咧 系 仲有继续。 最紧要呢个大女 系大女， 佢咧就喺12月26号。圣诞咧就 卜圣地 结婚30周年。 哇！喂，你想住嘅？你帮你个大女，你帮你个大女想住结咗婚几耐嘅？原来 系咯， 系啊，记住噶嘛，我哋 哦，有心啊，有本簿仔想住嘅系嘛？ 系啊系啊，佢系30周年，哇，咁啱嘅咁啊，打通电话我又捉埋佢。 哦，好啊，啊大女其实喺香港定系喺边度？有澳洲定系边啊？ 唔系呢个大女喺香港。 哦，咁啊好啦，咁啊到时。佢30周年咧，咁睇下佢點樣慶祝啦。前後一兩日啦，你先一齊玩啦。 會搞慶祝會啊！ 會搞慶祝會， 搞好大喎！ 係搞好大喎，起碼 book 翻百幾位先啦。 唔會，邊有咁？ 講笑啫，講笑啫。最緊要大家齊齊整整食餐飯， 擺三圍先啦。 係咪啊？我今日祝你全家都開開心心，健健康康，好嘛？ 仲有最後呢一個， 好啊，請講 呢個外甥女， 外甥女 感冒病快啲好翻。 哎呀，咁呢個緊要，而家呢個天咧衰啊！即系容易咧，搞到人啊， 气管 啊， 系啊， 咳啊， 即系有啲朋友重感冒都成个演唱会都要 postpone。 系啦， 系 啊，大家要身体健康啊，知唔知道啊？ 好啦，祝你哋有身体健康。 多谢你，我都祝福你啊，阿邓太，好唔好啊？ 嗯，好多谢，多谢。 日日开开心心， 继续日日听晨光第一线，好唔好啊？ 系啊，我成日听 嘅， 我 多谢你， 成日听唔够，要日日听。日日听先够嘅， 系咁啦，拜拜。 好啦，拜拜，拜拜，系啊，佢好似唔理我啦，邓太，佢好似 冇理 我，我话要日日听，佢话系咁啦，系啊，佢话已经成日听，成日唔得，要日日听啊，秒秒都听。 礼拜六日听翻一二三四五，紧 唔 系两日。 礼拜六日都好多节目听嘅，即系礼拜六日呢个九至十啊，有我自己嗰个湾区节目啦， 系啊系啊。 咁跟住小朋友天 空 海阔 啦， 阿船仔又有呢个音乐 啦，夜晚即系话朝头早到夜晚，大家都有得听。 系 啊。支持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嘅团队啊吓，咁啊收听率就靠听众朋友噶啦。 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的夜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报尽真恩，爱意宽大至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 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今日咧唔煮餸啦，又 好啊！睇嚟呢个礼拜懒啲，阿白先生系啊，我想休息一下啦，系咪？ 因为发现咧呢个世界 身心疲累，系嘛？下个礼拜煮翻咯， 下个礼拜煮翻啦，系啊，因为其实真系有好多咧得意嘅新嘅食嘢方式啊，或者嗰啲铺头咧多咗点子，系啊，饮食淘金唔系净系 recipe 嘅。咁今次呢个咧就同嗰啲叫做回转寿司咧系有关啦。 哦， 因为呢一种嘅回转式嘅食肆咧，其实都发展咗好多年啦。 嗯， 咁由以前开始发展嘅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回转式嘅食物咧系冇爱心嘅。亦都以前有人咁，系啊，冇 心。我唔知道，我谂起回转咯，我就系谂起香港嗰间好出名嗰间寿司 咧。因为点解咧？ 即系食嗰啲咩红仔糖嘅寿司啊， 朱古力嗰啲啊嘛。 依家改变咗咯，嗰间嘢冇咗咯，喺深水埗都 系啊，冇卖啦。 变咗咧一间，佢都有回转寿司嘅，再加一啲烧烤咁样俾你。 啊，好似系啊，好似系。 系啊，我特登上啲 YouTube 嗰度睇啲 YouTuber 咧，又话挑战地狱啊，咩寿司啊，咁依家人哋冇咗嗰啲咩红豆军舰嗰啲嘅冇咗噶啦。啊，系啊，洗脱咗呢个污名， 嗰啲 咧，其实就以前日本当地嗰啲节目咧， 都过嚟拍一拍， 唔系，佢哋都有拍， 当综艺咁拍咯。 当佢哋反而有啲游戏 game show 啊， 系 就惩罚寿司就系食呢啲嘅， 即系嗰啲红豆军舰啊， 即系譬如朱古力寿司咁咧，好难想象啦。朱古力寿司我都有食过，咁你食落去嘅时候咧，咁好特别嘅口感嚟嘅，佢咬完之后咧，咁佢个饭同嗰个朱古力会喺个口入边 mix 埋啦。 系， 然后佢慢慢发大嘅，系啊，系会有好啲好特别嘅口感嘅。咁你发大咗之后咧，其实你知道系饭，但系有朱古力味咧，你唔会想吞嘅，即系会有呢啲咁样嘅texture 同埋啲感觉喺度啦。好啦，咁今日 算啦，我哋唔系讲地狱料理， 我 哋讲啲好食 啲嘅。 嗱，而家回转式嘅食肆咧，其实亦都多咗就系，例如系火锅都已经有回转式啦。咁除此之外，亦都有一啲譬如天妇罗铺头亦都有回转式嘅。咁而家咧见到喺日本当地咧，佢哋有一个新嘅喺涉谷区，即系喺阵涉谷入边咧，咁啊新嘅回转食咩咧？ 荞麦面。 哦， 佢玩法系咁嘅，你可以用几个唔同嘅价钱啦，咁啊去到 join 佢唔同嘅 package 嘅。咁呢啲 plan 咧就睇下个 package 在乎咩，在乎你食几耐啦。在乎你食几耐嘅啫，咁所以如果你话我去呢一度，我谂住食少少嘅啫，可能五分钟嘅，五分钟可能大概你系俾大概1000 yen，咁如果你话计翻而家啲纸水平嘅话，就50几蚊食五分钟，咁啊喺五分钟入边你系任食嘅。 哦，但系五分钟任食，任食都几多咧？ 五分钟 倒水， 佢每一碗嘅荞麦面咧，佢个 packing 系咁样嘅，你会首先有个盘啦， 系， 跟住入边有啲有好即系正规咁食，就系、是、佢有个碗仔就有豉油啊，有啲有个网咧就隔水啊咁样嗰啲嘅，咁、佢都有嘅，咁佢嗰个回转个带用嚟做咩嘅咧？佢就已经挤晒一碗一碗，每一个咧都系大概一至两啖份量嘅荞麦面， 系， 咁你一食完嘅时候，譬如我攞咗一碗啦，我即刻摆落个豉油嗰度再食啦。已经一啖，你可以一啖就一碗嘅。 哦， 有啲参加，譬如几个钟嗰啲咧，因为嗰啲真系大胃王嚟嘅。 系， 佢哋食咗800几碗。 800几碗。 咁嗰啲就系啊， 抵翻晒。 系啊，嗰啲梗系亦都系铺头嘅兼职啦。就话我哋你食到嘅，你就可以食咁多咁样。 系系系。 咁佢听翻嗰啲 feedback 讲啦，佢哋个味道咧系唔使即系都 OK 嘅，即系都系好食嘅荞麦面嚟嘅。咁、但系佢哋嗰个呢个新嘅方法咧，就令到呢一区咧新宿区突然之间咧就响起咗一个食荞麦面嘅叫做风潮啦、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咧回转式嘅食肆其实都已经谂咗好多啦。咁啊荞麦面咧，佢真系净系清一色，只系食荞麦面嘅，反而啱咗一啲喺新宿区翻工嘅人，佢、哋会觉得咧喺呢度食饭，因为我有好多唔同嘅选择，譬如头先我讲五分钟佢都有嘛，五分钟、半个钟嘅唔同 package 都有，咁亦都好啱一啲速食嘅人，速食文化嘅，咁五分钟，跟住即刻我又可以食到健康嘅啲， 快过食M 字头嗰 系啦，又唔使下下都系要食嗰一类嘅快餐，咁亦都唔需要落翻落新宿嗰啲地下街去食嗰啲叫雜垃圾啦，垃圾嗰啲嘅又覺得冇咁好食，呢啲咧就有 好似好搶好趕咁樣咧。 咁呢個你食得快嘅，五分鐘你可以坐低食，15分鐘有，半個鐘都有，一個鐘都有， 幾好喎。 咁所以呢啲嘅食法都幾好，佢營業額都幾好。 好在咩啊？買機票啦要。 係啊。 我的享樂時代。 其实咧，我真系好想养猫啦， 养咯， 咁但系就养唔到啦。屋企咧就即系大家对于猫毛都有啲敏感咁样。咁我唯有令到点样舒缓自己呢个爱猫嘅心咧？除咗我成个social media 全部都系宠物之外咧， 摆只招财猫喺屋企。 我谂到啦，嗱，你首先咧识个男朋友，那个男朋友咧就帮你睇住只猫嚟嘅。喺个叫做男朋友女朋友嘅条款入边，你就写咗嗱，你负责凑住只猫嘅咁样。 哦，我以为你想呃我，又系嗰啲网上面嗰啲话，咦，我屋企只猫识打关斗。 唔会，唔会，我唔会。 我以为你话 我呢啲套路我少用嘅。少用话，我屋企有得睇 N 字头个串流平台。 以为你话如果佢识咗男朋友，佢咪系男朋友只猫仔咯？ 咩啊？系咁都系，哇！佢嗰个更加以利啊个画面，我用呢个字眼比较妥帖一啲啊吓。点啊？关于你个猫， 我就正常好多嘅，我就唔系揾男朋友啦，我就索性揾一个全部都系猫嘅地方，就系 猫 cafe， 冇错啦。咁我都有去过， 屋企附近都有猫 cafe， 系咩？ 系啊， 喂你 我住咁西， 你屋企附近咧 ？sorry， 题外话打个岔， 系啊系。 佢屋企附近咧有一间咧貌似六本木嘅咖啡店， 哦新噶嘛， 系啊， 绿 色噶嘛。 喂，我都想去打卡， 啲人话几贵 咁。咁梗系啦，人哋成栋 building 咁样去装修，贵都值得啦。你试下抌几百万我嚟装修啊！我杯咖啡都卖60-70蚊杯啦。 即系个景日系望翻个海嗰个。 系啊系啊，即系佢系水泥灰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佢咪话六本木。 佢出面有个 area， 好似又做得几靓咁 样。系咪你屋企附近噶嘛？ 我都喺屋企附近啦。 好啊，咁揸车入嚟探下你啲小朋友。 可唔可以睇下你只狗啊？我都其实都好中意狗。 可以。 你头先仲讲个猫。 唔系，咁猫同狗其实我都 OK 啊。 系啊，女人都系善变。 嗰时男朋友换玩换啦。 系咩？哦。 哇。 哇！ 乜 都得啊！ 系啊， 咁样乜都得。 Michael 哥 佢 屈我， 见义即系嗰啲咩？ 见义勇为啊！ 系啊，见不明咁都 系啊， 咁啊夸张真系屈得硬嘅小事。 系喎，俾人屈啊！ 唔系，但我觉得几有喜感啊！可能小白都系讲紧真话咧。我唔知啊，我见佢咁快速嘅反应，我即系佢 呢叫二次伤害。 唔识啊，我唔识啊，做节目好难啊，我净系知道。 你睇几开心？ 系讲翻你讲，俾佢讲翻猫 cafe 先。 我系咯，无啦啦，我明明都系一个专一嘅人嚟噶，其实 哇， 系啊， 喂，算啦， 你做咩笑到喷水啊？ 讲翻 冇喷水，争啲咳啫。 讲翻猫啦， 唔系咁，我就有去过几间猫 cafe 嘅，咁、但系咧，我发现大家即系对猫猫咧喺嗰度咧已经太好食啦，即系有太多人喂佢啦。然后我系冇带零食去，我真系啲猫系完全唔理你。 哎呀， 系啊，完全唔理。 香港啲猫咧，依家被宠惯咗咧，即系你要攞啲啫喱啊，或者嗰啲零食咧，佢先会理你。即系你正常攞啲猫粮咧，佢都完全。 我收到条尾喺度揈啊揈下，跟住佢过嚟啦， 唔理你噶。咁所以咧，我嗰阵时就冇咯，就唯有真系食嘢，同我班 friend 倾偈。咁但系开心咧，就系咁，即系我系咁玩啲猫咯，唯有系咁喺度望下佢啊，装下佢啊。咁另外咧，内地咧其实已经唔系猫cafe啦，佢成成个商场入边咧间咗一间铺，入边净系猫。咁你可以行入去玩六十分钟。但系呢一款我。就好想试， 你想试下沉浸式猫猫体验系嘛？ 系啊，追都可以追下猫啊！ 系六十分钟沉浸式同啲猫玩下。 咦，你又咁中意猫，你不如用呢个方法自己开间铺头咯，咁又唔使养喺屋企。咁有屋企人又會敏感， 系啊， 咁自己又 咁又太多貓啦啩，一次個養十幾隻喎，我都係玩下你啲貓先咧。 Happy Friday 啊，聽眾朋友。